早晨，早晨，早上时间嚟到6:09，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一齐联播紧嘅晨光第一线。平时咧呢个时分咧就会有一把男性嘅声音，即系阿白元浩咧陪大家一齐啦。就系、是、呢个朝早嘅话咧，就应该会可以精精神神帮你打打气，提供多一啲嘅正能量嘅。不过今日咧，白元浩都去咗揾自己嘅正能量啦吓。人咧都系需要休息嘅，咁啊，所以咧佢就放假两天啦。呢两日咧都会由我芭比林慧顶上嘅，朝早咧6:00嘅时分陪你一齐翻工翻学，准备新嘅一朝早啊！ 晨光每日一格。 人呢好多时呢就会带住之前一日嘅一啲回忆啦，可能係工作压力，可能係一啲呢自己担忧嘅事情入睡㗎。所以呢就以致到呢睡眠質素可能会欠佳啦。唔知道你呢会唔会都有类似嘅情况呢？当然呢亦都有啲朋友呢因为呢太过担心自己生活上面遇到嘅一啲琐碎事情啦。所以呢就会令到自己呢唔单止係睡眠質素欠佳咁简单啦，分分钟呢係连瞓都瞓唔着喎。有好多方法可以帮助我哋就是舒缓压力嘅。除了话可以同人倾诉啦，又或者如果真的去到一个好严重的程度要去到寻求专业人士意见之外，其实自己心态上面都可以作出一些调整嘅。当然就不是叫你完全放松自己或者是放弃自己所有嘢啦，令到自己完全冇压力啦。这个呢相信如果是执着的你或者紧张自己嘢的你呢，应该冇乜可能㗎啦。不过有时咧，转个角度睇，欣赏咧所有事情嘅两面，凡事都有两面噶嘛。半杯水同一杯水嘅道理，如果你能够咧，就系可以话俾自己听，今次嘅挫折系你嘅一啲历练，今次遇到嘅困难咧系俾你学习嘅一个动机。相信咧，睇任何压力同埋面对任何困难嘅时候咧，你都可以用一个正面嘅心态去面对嘅。早上嚟到6:11，希望听住收音机嘅你可以充满住正能量。为你揀嚟嘅呢一首歌曲叫做《回首》，希望你都唔好向后望啦。 谁人能够忘情默然离去，有所保留？我爱得深，我爱得真，全是错漏。人曾说无穷誓言常有，我永不追究，只知道我在未来孤单中一个继续走。请不必再继续怀念往昔温柔，要是爱人离去没法可保，那些欺骗说话无谓再三回首，虽拥有最后已变旧。能暂停时光，若要它倒流，但愿那天，但愿这生从未邂逅。愿能回首，愿能尽情回首，愿放低所有，因知道这是最后，终于讲出这个借口。请不必再继续怀念往昔温柔，要是爱人离去没法可补救，那些欺骗说话无谓再三回首，虽拥有最后已变旧。 还我自由。 向前望啦，好多嘢咧都唔应该回首嘅，咁样相信咧就可以有更多嘅动力，更多嘅正能量，重新出发啦。 我系芭比林慧。朝头早咧，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嘅《完美的一天》咧，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噶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15，唔知道你咧会唔会咧都系准备住咧要出门口翻工啦、翻学啦等等啦。如果系啱啱起身嘅话咧，可能就会对于出边嘅天气咧都觉得啊凉凉地，因为咧而家室外录得气温咧系18度，相对湿度系62%，比起早几日咧最干燥嘅时候咧，其实都唔算话太过辛苦啦。不过咧，如果女士们啦，特别系咧如果介意自己皮肤可能会容易出皱纹嘅咧，咁都真系可能要做多少少嘅保养啦。咁啊，讲下今日天气啦。咁啊，今日咧就会天晴嘅，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约22度，稍后咧云量会增多。咁啊，唔知道咧多咗云嘅时候咧，会唔会都可以相对地冇咁晒啦吓？咁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咧系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咧都系多云，咁啊，气温咧会回升，同埋咧都会有薄雾。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晨光百科。 成日听人讲咧五行啦吓，咁到底咧五行如果即系对于我哋一般人嚟讲，除咗话代表一啲玄学啊堪舆之外咧，仲可以代表乜嘢咧吓？最近咧就睇到咧报章介绍啊，原来咧五行咧同五色嘅食物咧都有一啲嘅食谱集合，而且咧仲可以保健养生咧，可以养到五脏。咁我似乎都真系有一啲嘅成效吓。好多人咧都会话啦，冬天咧就系进补嘅好时机啦。不过咧，识唔识得咧就系食用一啲得意嘅食物咧，都非常之睇下你到底自己嘅身体系点样啦。当然最好咧就系问一啲专业人士啦，同埋咧睇翻自己嘅体质咧去食翻唔同嘅食物。所以知道咧，唔系每一个人咧去进补都系适合你自己嘅吓。嗱，讲到养生同埋养身啊，咁啊都会谂起一啲中医嘅疗法啦。不过咧，中药其实除咗可以医病咧，亦都可以补身同埋养身嘅。不过咧，好多人就会觉得啦，中药嗰啲味道咧，可能都系俾人感觉，如果食中药系咪都好苦咧？咁，虽则话苦口良药啫，不过咧就唔系人人都中意食呢一种味道。不过其实咧，中医学上面咧都有好多嘅食疗啦，包括咧头先我所讲到嘅，原来五行同五个颜色。即是所谓五色的食物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疗法。讲下如果是养肝的话呢，原来吃一些青色的食物呢是会有帮助的。原来呢青色的五行当中呢是属木的，那即是代表肝脏啦。所以如果呢进食一些青色的食物呢是会对肝脏有益的。那例如青色的食物大家可能都会想到一些纤维啦，可能是菜啊这样啦，可以呢帮助身体呢去排这个毒素啦，而且呢可以帮助舒展这个筋骨啦，同埋养血解毒益筋呢，同埋调节这个脾胃消化个吸收。咁大家谂到嘅咧，就系好多时都会听讲有啲菠菜啊、绿豆啊，或者系青瓜啊、奇异果等等啦。好啦，讲下红色咯，红色火辣辣嘅会系乜嘢呢？好多时咧，我哋谂到嘅咧都系会系心啦。原来中医就认为啦，红色咧系火，所以咧就入心补气血啦。对于咧即系话，如果想系补心脏嘅话咧，就可以食多啲红色嘅食物咧，就嚟补呢个气血嘅。咁啊，有助促进呢个血液循环啦，同埋补心，改善气血嘅问题。最常见嘅食材咧，可能大家都会谂起啦，就系、是、红豆啦、番茄啦、车厘子、红萝卜或者系红枣等等啊。 好啦，讲下黄色咯，原来系健脾。黄色嘅食物咧，就大家都会谂起啲乜嘢咧？可能系南瓜啦、番薯啦、香蕉、西柚同埋黄豆等等。原来咧，中医嘅角度咧，觉得咧健脾胃咧就系会视为成个消化系统嘅一个配对啦。所以如果咧脾气，即系话咧个脾胃嗰个脾啊，唔系发脾气嗰个脾气啊，如果能够得以平衡嘅话咧，就唔会有肠胃或者系呢一个肠道嘅问题。咁所以咧，如果经常进食一啲黄色嘅食物咧，系可以帮助消化同埋吸收嘅。好啦，讲下白色啦，我都估唔到，原来白色嘅食物咧就系五行当中咧对应系金，咁所以咧亦都系对应住人体嘅肺部，咁啊可想而知啦，对于呼吸系统咧都系会有佢嘅影响嘅。成日都听人哋讲啦，煲啲咧润肺嘅汤，咁啊例如乜嘢咧？百合啊、雪梨啊、淮山啊、莲藕啦、燕麦等等啦，原来咧喺秋冬嘅时候进食咧，效果系特别明显嘅。考下你几先讲到第几种啊？头先讲咗绿色啦、红色啦、黄色啦、白色，讲到最后一种啦，原来就系黑色嘅食物咧。原来黑色咧系属水嘅，对于人体嘅肾脏啦，同时亦都有呢一个嘅乌发功效。成日都听人哋讲话以形补形，食黑色啲头发系咪真系可以黑啲咧？咁啊，如果黑色嘅食物咧，就系话咧都唔系净系全黑嘅，可以系呈现咧紫色或者系黑色或者深褐色都可以嘅。咁啊，讲紧咧就系一啲天然的动物或者植物啦，咁啊，例如话系咧适当的进食黑色食物，例如好似啲黑芝麻、紫米啦、核桃啦、紫菜同埋黑豆等等咧，都系可以咧有益边一个部位啦？你估下，其实讲咗差唔多啦，心肝脾肺就剩翻肾啦。当然啦，即系如果任何嘅食物咧。食太多咧都系会有过量嘅，我自己就觉得咧饮食均衡啦。当然咧有好多嘅食物咧对于你自己嘅人体有益嘅话咧，可以适量咁样进食，进补嘅道理都系一样啦。完全咧系要睇翻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同埋自己嘅体质而去进行嘅。任何嘢咧都系适可而止，适量咧就永远对自己最有益啊！早晨，成日嚟到6:21，唔知道你咧会唔会仲系喺你嘅 dream 入边咧？好多朋友咧呢个时候就准备紧翻工翻学，当然有好多人咧就系收工或者系翻紧工啦。有时咧几分钟嘅美梦可以帮你 relax 嘅。 再是你我。 谁负？就算一 朝头早咧发紧梦嘅时候，唔知道会唔会听到 dreaming 咧，特别瞓得香甜咧。我就觉得咧，如果朝头早咧能够发住梦嘅时候咧，有一个枕边人咧对你 kiss kiss kiss 咁样锡住你，相信更加甜啊！ 心再别流浪，再享受这刻最新鲜曙光。夏季进驻四面八方，来将恋爱释放，唇吸暴了光，不太适当。何妨试试降落我热恋面庞，平衡我眼角地带肌肤变干。何妨试试撩撼我。处地西藏花，停在最接近我地方。Baby, don't you wanna kiss me？ 爱是攥着我鼻子，为我好好轻吻一次，投入到眼落时，爱变成了海，感到白云变了泡沫身意，感觉今夏够细致。受细沙，替肤色化妆。夏季进驻四面八方，汗水算胜得降，唇吸暴了光，不太适当。何妨试试降落我热恋。注地西藏方，停在最接近我地方。 Don't you wanna kiss me？ 为你送上来自 Gigi 梁咏琪的 Kiss M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书报道新闻。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合乎市场预期。最新预测亦都显示，联储局明年利率将维持不变。联储局表示，目前的货币政策立场对维持美国经济扩张、通胀以及就业目标是恰当，并将会继续关注最新数据，包括全球形势以及持续的通胀压力。另外，会后声明放弃之前指前景仍然存在不明朗的措辞，重申就业增长稳定，通胀低于目标。牛头角港铁站凌晨怀疑遭破坏同纵火，有报案指称凌晨近一点，港铁牛头角站怀疑被纵火，黑衣人又进入车站入面破坏多个显示屏，疑犯事后逃去。旺角及长沙湾多处分别遭到纵火及破坏，其中在旺角的一宗案件，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昨晚八点几，多架巴士驶至亚街老街和弥敦道交界时，有人按动紧急掣以及用巴士的救生锤将巴士车窗打裂。警员到场制服一名男子，搜出一把锄以及一对手套，以涉嫌藏有物品可作非法用途及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罪，将他拘捕。另外，黑衣人在染布房街及窝打老道交界燃烧一个纸盒之后传出爆炸，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发现纸盒内有杀虫水罐。长沙湾元洲村商场地下一间用木板围封的寿司店外，深夜十一点半怀疑被人投掷汽油弹着火，消防将火救熄，警方列做纵火案处理。劳工处表示，对昨日将军澳的致命工业意外十分难过，并对其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承诺会迅速调查意外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发言人指，意外后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其使用、搭建、更改、拆卸以及进出该楼宇的棚架，直至承建商采取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将军澳发生的工业意外，一名地盘女工堕楼死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稍后云量增多，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多云，气温回升及有薄雾。依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小朋友要有型，要食得新鲜，少啲盐会降低高血压风险，心脏健康个个都安心啲。屋企住得好，学校老师安排好，有型饭盒煮得好，少盐少调味料个个做到。健康饮食先啱数， 有型饮食健康成长，上 school.eatsmart.gov.hk 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我不惜一切迎战吧，余生照顾你别放下怨。 有人话过，惨情歌在香港是很有市场的，不少歌手都会被人感觉上是很擅长唱惨情歌的。 爱定你无偏差，危险吗？哪怕两成代价，这乱世下靠近我吧，每幕世情每度晚霞，约定看一世缘。岁月满。 在过去的日子亦都为乐迷带来很多首脍炙人口的惨情歌。在这个冬天为大家送上全新的歌曲，今次由他亲自作曲，一首他们称之为有甜度的作品，幸福满写的冧爆情歌《爱没怀疑》，是今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时间来到早上的6:36，收听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这个钟数的你不知道到底在做什么呢？会不会是准备着翻工翻学，定还是呢其实现在都相当之兴奋就在途中呢？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我相信是放工的时候，当你放工的时候希望你听着我们收音机晨光第一线，可以带给你多一些的正能量。 朝头早咧，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嘅《完美的一天》咧，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噶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成日听到这个 Coffee Time Jingle 的时候都会想起，员工和老板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可能是一个工作团队，又或者是大家会是雇佣关系，除了说是这样之外都会是他出粮给你，然后你斗人工。当然我相信大部分的打工仔都是跟我林伟一样，觉得翻工就不是只是为人工的，最重要就是为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同埋可以开开心心这样就是做自己喜欢的理想职业啦，呢一件事咧，真系有钱都买唔到噶嘛。不过如果你从事一份工作是长期都只是为理想，讲的就是不计钱，那不知道会不会动力方面都会扣翻少少分数呢？讲嘅咧就系有连锁式嘅便利店啊，喺日本公司咧，原来12月10日嘅时候咧就话啦，由于咧薪酬系统计算出错啊，多年来咧发现原来拖欠咗最少30,000特许经营加盟店员工嘅加班费啊，哇，咁即系争咗咧最少啊吓，讲紧嘅系4.9亿嘅日元。呢间公司就话啦，原来2001年嘅时候曾经就有一个基准咧话啦，公司欠薪嘅问题其实系真系好似拖咗好耐都未处理，咁不过公司就未有公布同埋补回佢嘅欠薪，咁由于之后变更嘅加班补贴计算公式都有错误啊，导致到有欠薪嘅情况出现啊。有关的情况最早可以追溯去到上世纪70年代公司成立的初期，哇，那真的是很多年的了，拖了这么多年突然之间发现错的时候，不知道一班员工有些什么反应呢？ 呢间公司嘅社长咧就喺东京举行咗记者会啦。对于2001年末咧，都未有加薪同埋公布咧，近期先至发现咧，原来呢啲咁嘅个案咧，真系觉得哎呀，深表歉意。不过认为咧，当年公司咧应该公布事件，并且咧系补回欠薪嘅。咁呢一个嘅社长咧就话啦，唔清楚咧公布咁多年啊，即系18年以嚟咧都未有公布嘅事件原因。咁不过亦都强调啦，将会加强员工嘅教育。咁啊，自己咧亦都话我自愿扣薪啦，10%，咁啊为期3个月，希望咧可以为事件负责嘅。咁啊，其实讲真啦，佢自己都未必系关呢件事事嘅。咁啊，讲翻我追溯咗咁多年以嚟咧，真系都唔系净系佢一个人去计算啦吓。不过咧，可能咧近呢几年咧，因为都涉及在内啦吓。如果佢自己减薪扣薪咧，唔知道系咪真系有帮助，可以将呢啲嘅人工咧发翻俾自己咁多嘅员工咧？咁啊，讲到啦，公司咧其实系真系会向呢啲受影响嘅员工咧补翻啲薪金嘅。不过咧，部分员工咧就已经离职咯，而且咧好多嘅记录咧都已经系遗失咗啦。部分店铺咧甚至乎已经结束咗啦。到底点样先至能够将呢一啲嘅薪金咧还翻俾员工咧？咁啊，真系不得而知啦。不过我相信呢间公司咧就真系会负责嘅，因为咧讲紧近来嘅，如果系有记录嘅话咧，我相信而家科技咁发达啦，既然系有电子嘅记录，知道自己欠咗咁多账户嘅话咧，相信员工嘅入职记录咧，真系应该 OK 啦嘛，即系唔会话完全搞唔掂，到底点样先至可以揾得翻啲员工俾翻钱嘅？ 掌上不会吐息，不见忧伤，不勉强收息，无意亲昵，只替我步步设想。软弱怕事的我明白，人是梦一场，你似初音浮屠，轻于鸿毛，虚空似想你是个空壳，得袅袅声音，朝朝暮暮反照我的心，言语仿佛透露真相。如色中疗伤，需借助阳光的营养，永没法仰望你靠近。你从来是屏幕幻变的遐想，我心已死，1000个太阳燃亮我悲伤，怎可回避？然后痛，痛到极自然麻木至死，不再信道理。我幸运得到你带来甜蜜与辛苦的清凉。制造浪漫和神奇，空想之中的我与你是缘是美。你是良心的回响，响过后如阴景惆怅，靠默冲去运算给我想停的，但无奈最终都受伤。我心已死，1000次为民成就我空虚不堪回味。长夜里最怕寂寞无情在被窝中刺痛麻痹，我自愿准许你制造甜蜜与酸苦的真情。再去接受现实与哲理，细则很清楚，我会引导你把我处死，什么以悄然埋下你不死。 己，还是痛。痛过若未能诚实碰，请只有继续靠运功斗地，不敢去接受成败与得失，只好谈真。知道这结局不应怪责你，孤单坎坷只怪我太自怜自弃。这种故事多么幼稚，我为何记起？ 送上两首作品，分别有来自林义文的初音，和刚刚听过有来自卫兰 Janice 的所以我爱。这个时候要听一听小白的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们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咁我哋职场 KOL 入边帮大家减下压啊，咁啊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啊，不过今日咧就喺电话入边出现。早晨啊 ，Circle。 早晨啊， 系啊，要好心情啊，唔好咁辛苦走嚟走去啦。今日用住电话先，咁我哋咧， 我哋空气中相遇咧， 冇错啦，要好心情咧都系好紧要嘅。咁啊，有啲咩办法承接翻上个星期，可以令到我哋嘅心情变得更加好咧 ？Circle， 系啊，上次我哋讲话其实有九样嘢咧，你做咗啦，你学咗咧就可以令到你有好心情嘅。上次我哋讲咗四个嘅，咁我哋仲有五个可以袋落袋啊。 哎、 我今日同大家。讲下啦， 正啊正啊，攞定支笔抄低佢先。 咁你今日第一个 point 咧就系话啦，我哋呢、這个系我哋自己嗰个睇嘢嘅角度嚟嘅。 嗯， 呢、這个读书咧都成日以前读书啊，成日都有讲啊，中文堂。 吓、 啊，到底人系性本善定性本恶嘅咧？ 哦， 咪有啲咪成日讨论嘅， 好两极嘅呢个问题， 系咪啊？ 系啊。 但系咧，呢一度咧就。佢提醒我哋啦，当我哋即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好心情，其中一个 tips 咧，就不如你假设咗人哋做嘅嘢嘅动机系善良噶啦，就唔好谂咁多啦。因为有阵时你有冇谂过咧，压力大啦，唔开心咧，都系谂得太多。 系呢、這个都系我成日咧同自己提醒自己一样嘢，唔好成日谂人哋衰啦，咁样系咪先？ 同埋你有阵时会见到人哋嗰啲行为咧、奇奇怪怪啊，你会谂多咗，佢会。会不会有啲嘢想话我咧？对我有恶意咧，都会其实未必噶嘛。 即系谂多咗、啊，其实 谂真系谂多咗啊！咁所以咧呢一度咧，佢就话不如你假设我哋去唔好谂啦，直情觉得其实所有人咧都系善良嘅、 啊，觉得所有人 都系有善意嘅， 个个都系好人嚟嘅。 系啊，咁自自然然就唔会令你有更加额外多嘅困扰啊。 嗯，明白。系 啊，咁当然啦，即系你去到一啲情况，你好明显知道有啲地方要留意嘅，咁我又觉得即系我哋有应该有足够嘅能力去分辨嘅。咁、但系先去假设咗，譬如啊小白咁平时都好好嘅啊，咁我假设小白都系一个好人嚟嘅。 系，咁就唔好谂我系衰人先啦。 系啦、 啊。 咁跟住第二样嘢啦，呢、這个咧我都经常做嘅，就系、是、咧你辛苦咗一日，之前我哋都有讲嘅，嗰咁攰啦，要好好奖励自己。咁咧唔系话一定要去一啲五星级酒店食个自助餐啊，或者我话啊锯个拍呢个都得。咁、但系咧简单啲咧，啊我最近咧就做咗呢件事嘅，我都订咗一啲朱古力翻嚟，因为呢一个 point 咧就系话你可以。慰劳一下自己，奖励自己， 系 食一啲可能你自己中意嘅嘢， 系用食物去到奖励自己，即系呢个方法。 系啊，带嚟一啲快乐嘅、我咧就中意食朱古力嘅，系啊，咁我最近都买咗一啲朱古力咧，都请埋我身边啲同事食啊，因为我都知道佢哋中意， 我仲未食到噃。 系咯，我未见到你嘛。 系啦，唯有下个星期啦，你上嚟嘅时候再见啦。 咁你如果譬如我知道我自己都中意食朱古力咧，我最近买咗一包有十二粒嘅，今日辛苦得滞，或者好攰，我攞一粒嚟叉下电，咁个人都会开心好多噶。 哦， 系啊，但系呢个系你中意嘅咯，可能系你中意食一粒小嘅芝士啊、ham 啊、一粒糖啊，其实都可以嘅，对自己好啲。 系，总之就系冇咁孤寒，睇下自己中意啲乜嘢，然后就当系一啲小奖品奖励自己，又可以令到自己心情好啦。 你重点系你细细品尝嘅时候咧、其实美食咧呢啲味道啊，其实都可以带嚟一啲快乐噶。 系。 系啊，跟住啦，就系唔好考虑一啲咧你唔能够改变嘅一啲事实嘅结果啊，嗰啲有啲结果系我哋改变唔到嘅。 系， 唔好觉得自己系啲 Superman， 即系我一定可以控制晒所有嘢。你要接受自己都真系有限制嘅时候咧，你个人嘅心情会开怀啲，因为有阵时我哋会钻牛角尖咧、可能最。最早一排啲時間咧，都有我成日聽朋友講話，好似有啲嘢唔係可以我哋掌握咁樣啦，好敏感啦，有啲嘢我哋幫唔到手啦。嗰、那個你見到個結果咧，又好即係又嬲啊！自己做唔到，覺得好似好冇用咁樣咯。咁、但係其實你要諗一啲嘢嘅時候，其實唔係我哋一定有能力去做曬所有嘢。 係有陣時咧，即係命運嘅安排好玄妙嘅，會覺得咧、算到橋頭自然直，咪算啦。有陣時啲隻眼開。 开嘅只眼闭，个人就快乐好多嘅。 系啊，咁啊呢个要学习放开怀抱啦，释怀啦咁 样。 好啦，跟住咧呢一个咧，之前都有分享过嘅，都系好嘢啦。就系学习咧，真系俾自己有足够嘅休息嘅时候咧，有阵时宁静咧都系好噶。我哋咧，我唔知你有冇试过，有一排咧都会噶，冇嘢。冇咁睇㗎，都會開住個電視啊， 哦，係啊， 聽下歌啊。 我以前咧就會 咁樣咯， 以前咧就會嘅，可能又怕寂寞㗎，而家唔會啦，而家真係哇，日日都忙咧，反而係想靜下而家。 係啊，咁啊就想話大家咧，建議大家可以學習咧，如果真係可以嘅話咧，你想休息咧，可以暫時即係熄咗個電視啦，離開一下一啲電子嘅媒體啦，因為有陣時咧，你開住佢哋咧，你吸收太多信息，有陣時你個人虛虛地咧，你又會去咗睇買嘢，因為好多信息會去佢 side check 咗嚟， 資訊科技太發達啦，而家 係啊，如果。我覺得可以真係俾到自己真真正正可以休息到咧，離開一下呢啲信息，安靜一下係好好噶。 係都要揾啲時間咧，靜一靜個人啊！如果唔係咧，即係接收得太多信息咧，有陣時可能有啲開心，有啲唔開心，咪搞到個人情緒容易波動，其實都係煩嘅。 係啊，咁嗱，最後呢一個啦，之前我哋都一路講緊嘅，咁咧就再加多呢個小習慣咧，應該就無敵啦。就係每日臨瞓前咧，就保持感恩嘅心啊。 點 樣可以做到每日臨瞓前做到呢個感恩嘅心咧？ 有咩巧妙？ 就係因為咧，有陣時咧，你做嘢太忙啊，太趕咧，你會發覺好亢奮咧，有陣時個腦咧不斷仲 loop 緊嘅。咁我就可以建議你咧，臨瞓前乜都唔好諗，你淨係諗呢一樣嘢。就係諗下你今日經歷咗有冇啲乜嘢開心嘅大事小事。都即整理一下，总结一下今一日。 這个方法呢有少少似呢我每一日呢同仔仔同即同佢瞓觉啦，我就未必係讲故仔嘅。反而每一次呢同佢呢就话你今日做过啲乜嘢返个学发生咗啲乜嘢事去到夜晚嘅时候又点样今日系咪好圆满，咁佢就话係跟住就开始氹佢瞓觉啦咁样囉。 好好啊，咁你都可以你又可以自己又做下，臨瞓前就數算下就原來今朝呢我仔仔我同佢傾咗偈，即係佢又氹咗我，呢個咪一個好開心嘅事囉。 原來呢個辦法都又簡單又湊效下。 係啊，譬如我今朝隻狗一早起身就叫我起身啦，我起身佢就衝入嚟錫咗我一啖啦。 係， 或者你收到一個你愛嘅人嘅一個訊息，同你講早晨咁樣，你個人係咪好感恩呢？有人會關心你，會愛你，咁你每日原來數下數下，咦，原來我都有好多感恩嘅事喎。咁呢啲能量就帶住喺你個夢境裏邊啊， 哇，咁就夜晚就算發夢啊，都係發甜甜嘅夢啦，係咪？ 照住瞓啊！ 明白曬啦，好啦，唔該曬 Sir 哥，咁下個星期我哋再見啦，唔該曬你， okay, 好，拜拜， 拜拜。 七点钟之前咧，为你拣嚟呢一首嚟自妹姐梅艳芳嘅《爱情基本法》啦。拣嚟佢嘅原因咧，就因为佢嘅节奏咧，真系令人觉得咧好随意同埋好率性。希望咧就好似阿小白头先咧今朝早同阿 Circle 一齐讲嘅嗰啲嘅心态一样啦。好多时咧就系随意率性一啲咧，忘记一啲唔好嘅嘢，净系记住啲好嘅咪得咯。 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稍后云量增多，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多云，气温回升及有薄雾。依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唔好睇少一支塑胶饮管，佢足以破坏生态环境。全港一年耗用超过10亿支饮管。足够铺满156个大球场，塑胶唔会消失，只会降解为微胶粒，流入海洋同进入食物链，人类最终自食其胶。一齐带起酒饮管潮流，保卫海洋生物之余，亦保障我哋嘅健康。酒塑由酒饮管做起。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 Gimme Five 的波城啊。 Tonight, 这一晚我得倦而无限恋。爱你，爱你多么渺小自然。Tonight, tonight, 忘记一生每幕片段。这一晚每一分钟也值得永远。 天气咁冻，梗系要听 Ega 嘅 Tonight 啦。你幻想一下呢首歌，好似佢揽住你喺你耳仔边，好温柔咁唱，哇！谂起都觉得暖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 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1212啊，10月12号，早晨 ，Barbie， 早晨 啊，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咁啊，小白今日就放假啦，咁啊嚟紧听日咧都会小白都会缺席喺晨光之中嘅，咁啊究竟佢去咗边度咧？等佢翻嚟咧，先同我哋交代一下啦。咁啊入冬啦，有好多入冬嘅食物 ，Barbie， 咁啊近期有冇食得相对 heavy 少少咧？有冇食嗰啲？冬天四宝包括咧煲仔饭啊、打边炉啊、羊腩煲啊，以至食蛇咁样啦、啊、 我呢四样都仲未有尝试食啊， 仲未开动啊，系咪？因为可能系有小朋友喺屋企，就譬如打边炉嗰啲，可能啲材料未必啱小朋友食。是吗、 都不是的，其实往年呢、就算我女女之前呢即是细个啲嘅时候呢都会有打边炉呢一样嘢嘅。因为其实又唔会话完全諗住所有嘢都啱去食嘅。咁总之有几样嘢啱去食就 OK 啦。不过呢就真係今年仲未有时间准备食菜、就真嘅反而係。 睇下 weekend 嘅时候有冇时间同屋企人一起温暖一下。咁、除咗听歌有温度呢。 打邊爐都一定有温度啦。你食嗰粒嘅叫做芝士贡丸啦，一定有温度，因为咧你就要好小心翼翼咁样咬开粒贡丸，因为入边有啲芝士会逼出嚟、 嗯、 啊，会烫伤你个嘴可能。咁啊，今朝做咩讲呢个打边炉嘢咧？话说就见到一个咧打边炉啊，点样可以食得咧？冇咁 heavy 嘅列表，咁啊有一啲咧低卡路里嘅食材咧可以推介， 又 有 好呢、啊這个， 又有一啲咧高卡路里嘅食材咧， 睇下 大家可以避免啊。咁啊，先讲高卡路里嗰啲避免咗先啦。咁头先咧，阿欧未讲呢个芝士贡丸嘅。嗱、 嗯， 首先芝士丸咧已经有48卡路里一粒， 其实听落都觉得好流啦已经。 但系好食嘅芝士丸真系。 因为我自己本身麻麻地芝士嘅， 咁、哦、你可以避咗一 嘢。所以我又觉得 OK 系啦， 避咗一嘢， 避到嘅。 系啦，咁芝士丸你以为好高卡路里啦，48卡路里一粒啦。咁都未算喎，原来贡丸仲劲喎， 系 啊，贡丸自己一粒咧都有58卡路里，高过芝士丸， 真系估计唔到喎。 所以头先我举例嗰、那个芝士贡丸咧，有100卡路里一粒咯，一粒一粒，咁你可能食紧五粒，咁已经有500卡啦。 哇， 系啊， 可能有啲人咧，即系冇乜运动嘅 OL 咧，每日都系大概消耗到500卡路里左右。 500卡路里就等于一碗饭咯。总之你食五粒芝士贡丸就等于一碗饭啦，条数啊好容易计嘅啫。咁啊，肥牛咧就60卡路里一片咁样，咁啊鱼皮饺都几威水，63卡路里啊。嗱，打边炉咧，大家都话最肥之选咧系边一条嘢咧？究竟呢条嘢系咩咧？有油炸过嘅，俾啲 hints 你啦。咁啊，亦都咧摆落去嗰个打边炉嘅炉嗰度咧，通常两三秒就要夹起噶啦。如果唔系，你旁边啲人咧就会好似好紧张过你咁样咧，即刻同你讲话：喂，快啲上嚟啦！如果唔系淋晒噶啦，嗰条系乜嘢啊？知唔知道？芭比， 我系只不过我谂唔起佢叫咩名嚟。 佢叫响铃啊！佢叫响铃。每次咧录响铃嘅时候都系你自己录啦，其实心里有数噶嘛。 哦， 你旁边咧啲朋友总会同你讲：快啲夹起佢啦，会淋晒噶咁样。紧张过嚟，好有趣啊！嗱，头先讲咗一啲高卡路里之选啦，咁系时候咧快速讲埋一啲低卡路里之选啦，咁就系芋丝啦，咁芋丝咧一嚿白色嗰嚿嘢咧三卡路里啫， 哦，系即系一扎啊嘛，系咪？即系翘住噶嘛，佢系打结咁噶嘛， 一嚿类似嗰啲浓酥糖咁嘅嘢啦，咁 三卡路里， 三卡 路里 OK， 好抵食嘅啊，好抵食，咁啊白鱼蛋都系啦，白鱼蛋即系白色嗰啲咧， 即系唔可以系黄。黄色油炸嗰种就 系、 是、白鱼蛋啫， 白晒晒嗰啲鱼蛋咧就八卡路里一粒。 哇，原来呢啲都 OK 喎，呢啲我比较中意食嘅嘢嚟噶，都系 几好、啊。你谂下头先芝士贡丸一百卡路里一粒，依家先系八卡路里一粒， 你可以食到十几粒咯。 你食十粒啊，都仲抵过食一粒芝士贡丸啊！啊，即系有阵时候如果你试过叫做肥胖咧，去见营养师咧，营养师成日都会用个抵字嚟形容嘅、 嗯。 你食啲乜嘢咧就会抵啲啦，咁样。咁呢、這个飲食嘅抵唔抵嘅 formula 呢，咁自己大家计一计数啦。咁仲有啲抵食啊，即係喺卡路里方面攝取得少啲嘅，咁仲有牛丸啦都係10个卡路里啦，豬潤呢都係4卡路里啊，咁蝦呢就22卡路里一隻咁样囉。咁大家如果打邊爐嘅你呢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同埋注意一下喂究竟有冇自己呢食得太多卡路里呢。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7:12，今日讲下交通嘅情况咧，有 Didi 喎 ，Didi 早晨。 早晨啊，两位。 Hello， 讲下交通嘅情况嚟听先啦，唔该晒。 好啊，继续提大家啦，而家大学站仍然关闭噶，咁另外轻铁咧仍然系实施紧咧嗰个措施咧，就系751 P 线咧由706线替代，614 P 线就由614线替代咯，615 P 线就由615线替代，761 P 751啦，同埋614线仍然系改道行驶噶。咁另外提你啦，维园公展会啊，由下昼4:00至到午夜嘅12:00，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几里佐治街呢都划了做行人专用区的。现在这么多条隧道都是公主道过海开始有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去到电话机楼，而路面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果栏的。 嗯，那交通呢 大致就暢順啦，都好輕鬆啊！唔知大家會唔會去呢個工展會啊，買啲食材翻屋企啊，打邊爐啦，叫做 weekend 啊，星期六日嘅時候咧，同屋企人咧一齊，哇，温暖一下，圍爐咧唔係取暖啊，圍爐打打個邊爐先啊！ 正啊！頭先阿歐你講嗰啲咧，脂肥嗰啲我最中意食，我最中意食芝生丸、貢丸， 係啊， 白魚蛋我就唔中意食，你講啲護絲啊、響鈴、 啊、 全部都唔中意食。 係啊，咁唔緊要嘅，食得多咗咁咪即係行下山啊，或者跑下步操翻 fit 翻自己咯， 平衡翻系咪啊？ 系啊，有阵时食啲邪恶嘢都几正噶。好啦，今日早上唔该晒 Didi 先。好，天气方面当然要请阿彭爷出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彭爷早晨， 早晨， 喂，早晨啊，欧早晨，芭比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 ，Hello， 今日星期四，好，出边嗰个天气状况咧，天色咧同寻日咧，嗰、那个嘅同样嘅时间都冇两样啊吓，都系咧，喂，一片蓝天，一啲云都见唔到。反而就望向远处山头就有少少嘅薄雾咁样，较为朦胧一啲咁嘅，即系除此之外咧，就真系两日个景况都差唔多，阳光咧都系咁样，比较系呈现和暖一啲咁样嘅感觉嘅，即系好和蔼咁样啊，即系又唔会咧好炽热咁，有少少咧就系淡黄色啊、橙色啊咁样嘅， 哇， 反而咧。路面上面咧行嘅时候嗰个感受咧，今朝早咧同寻日咧有啲唔同嘅地方，就系在于有风啊。今朝咧多咗啲风吓，寻日咧就冇咁强烈感觉到有风嘅，今朝又唔同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怕冻啊，俾风吹亲嘅朋友咧，自己要醒目啦嘛。今日吓 系，哇，彭爷真系讲得好啱，天文台都系咁样讲，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咁样，系啊，咁啊预测到呢个天气嘅情况，好啦。 系啊，感受到啊，因为寻日都唔觉有风嘅。 系、啊，咁啊几好啊，体感感受一下，同我哋听众同步呼吸啊嘛，呢、這个都重要啊。好，唔该晒彭爷，咁啊转个头你就喺直播室出现啦，我知道。唔该晒你先，拜拜。好，咁啊同大家睇埋咧详尽嘅天气情况。今日天晴啦，日间咧系干燥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2度，稍后咧云量就会增多咯，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即系头先阿彭爷都感受到啦。唯有微风轻轻吹，你以为微风啊清劲嘅风哦，离岸咧间中仲会吹强风添。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大致都系天晴嘅，下周初同埋中期咧就会相对多云少少啊，气温咧就会回升，有薄雾。依家气温18度啊，相对湿度咧55%啊。Bobby 今日晨光大学系咪你主理咧？ 冇错啊，今朝早我哋会讲下啲法律嘅知识，我哋将个时间交俾我自己同埋大众喵。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同埋大壮咪啊，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哇，真系有啲惊啊呢轮。 点解啊？ 香港都有地震。 哦，系啊。 啊，震咧，成日都好多嘢震啊啦吓。不过长洲呢啲咁安全嘅地方，原来地壳都会变动。不过咧就系好彩咧，香港咧就有呢个堪舆学家，哇！啲大师出嚟指点迷津啊， 系哦， 唉，唔系净系睇天文台吓，天文台都唔识讲呢啲嘅。 嗯哼， 哦，原来咧啊，你知唔知啊个震嘅原因咧吓，唔系咁简单啊，唔系地壳变动啊。 咁系乜嘢啊？ 啊，原来同啲方位有关嘅喎。 唔系嘛？ 喺嗱长洲我哋知啊，喺西边啦。 系啊。 啊，原来西边叫做坤嘅喎。 系 啊，唔知系咪坤人嗰个坤咧，冇睇清楚。定 系乾坤个坤啊？ 都唔系好识，但系点都好咧。佢话坤人女性嚟噶， 系 咁所以咧，啊唔知系咪话啲女性咧晚节不保啊？啊咁啊，真系学识好多嘢。 嗯。 咦？咁样啊，唔怪之得啦，震啊，真系搞到律政司司长都喺伦敦震到翻去北京啊！ 佢手机震啫，系嘛？ 咁啊，开头仲以为个震央唔知系咪喺太平洋定系喺香港附近啊，原来喺中央啊！咁、我哋识举一反三噶，因为咧，我哋嗰个法律制度里边咧，系我哋点解叫做習慣法呢？有啲人译咧 common law system， 就因为咧睇案例啊嘛。 系， 即系假如有一件咧上诉嘅案例咧系咁样判法，咁、英文咧就话啊，睇下里边嗰个判案啲理据啊，咩 stare decisis 呢啲我都唔系好识读嘅字咧，就话啊，下一件案如果判嘅时候咧就参考啦。 系， 嗱、我哋照参考嘅话咧，嗱美国啊西边咪加州咯。成日震噶嘛，啊咁啊就冇讲到几时震，即系震同呢个发生事系点样先定后， 咁所以希拉里咪選唔到咯 ，Clinton Hillary 係嘛？ 就係同樣都係女性，即係陣陣咁就地位不保啦。 所以咧，成日見到啲堪輿學家咧係好準嘅，啊，事後就解釋。 解釋嘅當然係事後啦，唔係預測啊嘛。 喺之先嗰啲唔得噶嘛，天機不可泄露啊嘛。 咁啊 係喎。之先咧就好似有啲報紙啲選馬咁嘅樣咧嚇，因為梗有自中嘅嚇。我如果而家話阿仙奴會贏到熱刺1-0啦，跟住咧你放眼十年，佢有機會中嘅。 啊，咁啊係。 啊，不過咧就係、是、啊，講到女性咧，咁啊好多時女性咧俾人侵犯嘅，自不然咧即係立好多法律嘅。 嗯。 啊，呢、這個係好正確嘅。 係。 咁啊，亦都希望咧，即係如果而家嘅法律咧，啊或者啲條例咧，有些什麼地方咧係唔夠啊，即係要補足啊，或者甚至乎要改變咧，啊，我哋係絕對贊成嘅。 嗯， 啊，最近咧呢、這個法律改革委員會啊，就住啲性罪行咧，簡單而言啊，出咗個報告書咯。 嗯， 哇，等咗成10年啊， 終於都有詳盡嘅報告啦。 咁啊，睇翻裏邊委員會啲人物咧。我都已經有啲做過一輪，又轉咗手，終於咧好詳細咁樣出咗啲嘢出嚟。 嗯， 所以咧，無論係所謂學國內講咧搞法律咧，即係啲法律從業員啦、人士啦、 嗯， 以至到咧就係、是、可能普通市民大眾咧，都要對呢、這個、啊、新嘅可能出現嘅法律咧有所認知嘅噃。 都係。 咁、所以咧就唔係好識咁，不妨咧都攞嚟談一談啦。 嗯哼。 嗱，呢個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啊，冇讀錯字啊，真係咁個報告書咧個題目咧就叫做檢討實質的性罪行， 係 啊，都幾大沓喎，145頁， 嗯哼， 啊都要望望咧個小組成員先，啊咪聽間講錯嘢咧，人哋唔開心啊。雖則咧呢個法律改革委員會咧，我哋見到個主席咧就話。鄭若驊女士啦， 律政司司長 係啦。不過咧，正式或者係主要參與咧，就好似立會咁啦嚇。佢通常啲小組咧，先至安排出嚟咧，真真正正係研究個題目嘅。咁、 嗯、 大家如果喺熒光幕見過咧嚇，咁、啊、有話鄧樂勤呢、這個嚇、啊、洋人啦嚇、啊，資深大律師啦嚇，啲、啊、名人啦。咁、啊、仲有其他律師啊、講師啊，即係大行啲律師啦、 嗯 啊、都有份參與啦嚇、啊，落力啦咁樣。咁你话个报告咧，点都好啦，十年咁耐咧，都花咗唔少苦功嘅、啊。有啲地方要称赞咧，就是、啊，以往咧好多时我哋见到啲法例咧，都好多情况下咧都抄考外国嘅啊概念啊文章啊咁样。 系啊。 啊，咁今铺咧就有啲自创啦。 哦。 啊，咁都系好事嚟嘅。 嗯。 咁、啊、但系个应用性方面咧，啊，我哋又。逐一睇睇嚟， 好啊！应用即系话，假设有人系犯咗一啲性罪行嘅时候咧，可能就要攞呢一啲嘅法例出嚟去到打官司啊、上庭咯。 系噶，嗱，无论即系被侵犯者吓、啊，即系讲紧性罪行啦、啊 嗯， 以及咧系侵犯人，即系嗰啲犯罪者啦， 系 啊嘅，都应该系有啲认知嘅、啊，犯罪都要认识下法律。咁、 嗯、 咧就呢、這个报告书里边咧，似乎最引人留意到或者最瞩目注目嘅咧。就佢、是、话啊，取消咗强奸罪啊个名， 吓、哦、得我唔系嘛？取消咗呢条罪唔会啩？ 诶，人类啲行为就几千年一样啊，点会又少咗条罪嘅？ 系咯， 吓、啊、不过咧就而家咧就会用另外一个名词取代、啊。 嗯， 咁啊委员会就话咧又访问咗啲人啦、啊，咁啊压倒性支持嘅，咁咧就因为咧佢话呢个咁嘅名称啊。呢、这個強姦呢、这個字咧，對啲受害人咧係有個標籤作用啊， 嗯、 啊負面啊，唔喜歡啊咁啊，咁知唔知揾咗咩替代咧嚇？ 嚇、啊，好難諗到另外一個詞語可以代替到呢兩個字喎、 啊。誒、哎，呢啲高人就諗到噶嘛。嗱、啊，中文係咁嘅，中文咧就嗱、啊、兩個字噶嘛，本來強姦 嗱、 啊、變咗10個字啦。啊，咁啊睇清楚嚟，逐隻字讀，咪聽讀錯啊，法律錯得噶嘛。咁佢就話咧，而家咧就會叫做。如果通過的話就以插入方式進行性侵犯。 嗯。 啊、究竟用了這個10個字的方式是不是會令到受害人呢、啊、心裏面覺得舒服一點呢、啊、或者減低了標籤呢這樣、啊、這個我就不才不敢說啦。不過就說有多些團體呢、啊、表述過的。或者不知道是訪問過一些、啊、曾經受害的人、啊。不過又不清楚他們問什麼問題、啊。即係會唔會話啊？將來你話俾人聽咧，我俾人強姦過咧，難於啟齒。 嗯。 但係如果話俾人聽咧， 我曾经被人以插入方式进行性侵犯呢，就容易啲开口，唔知会唔会呢，你用真係唔敢讲啦。 我都唔敢讲啦。 咁、啊、但係呢，就如果係啲犯罪者呢，就第日可能同人哋讲，你唔好话个强奸犯呢冇呢条罪㗎。 嗯。 我呢就知犯罪嗱十个字呢条罪。咁呢个呢就、意识形态嘅嘢呢就、可能心理嘅嘢呢就仲、要、等着潮啦。咁但係如果你话实质呢，好多时呢就係、话如果有强奸案啊，仲返旧名呢，发生咗呢个受害人呢同人报警呢，或者係佢见到有咩人向人投诉啦， 头 先遭遇呢佢讲强奸就唔正確㗎喇喎。仲、一重呢就咁、嘅。性罪行呢，香港就跟返以前呢大英帝国嗰啲法律呢，就有一样嘢叫 reasons complaint 嘅、中文就成日叫新近投诉，係讲乜嘢呢，就係、话啊，如果个受害人呢走上法庭度话俾法庭听，喺时候冇耐呢我就已经同边个边个讲过，啱啱呢就俾呀边个边个呢就性侵犯，咁嘅、时候呢嗰、个人听到佢讲过呢，係可以走上法庭呢作为控方证人呢话俾、法庭话俾陪审团听，係呀呢位女士呢就嗰日、我喺村口见到佢走出嚟就同我讲呢句嘢、或者佢男朋友话我收到、我女朋友电话，佢啱啱俾边个边个、用返旧名嘅强奸啦咁样。好啦，咁而家呢就係、如果用 recent complaint 呢个咁嘅做法呢，咁究竟嗰、那个女受害人啦，打趣咁讲啦，虽然呢件事係严肃㗎，佢应该点同人哋讲呢咁样。佢、行街见到个警察，佢话、我啱啱俾人强奸咁。咁、个警察、如果係不嬲都只有强奸呢个字就明啫。咁、如果你话係佢好似电脑咁已经删除咗强奸呢个字啦。 抄极都抄唔到嗰个词汇出嚟啦。 係喎。咁、即係会是怎样的情况呢，可能真的要实行才知道 了。不过呢法律都是应该希望便利人和可以帮到人的，即是两个字变成十个字我相信都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咯。 问题呢照报告书讲呢就是说、他是将强奸这个字呢是替换了呢，就是参考一些澳大利亚那边的法律的。问题呢英文呢就簡單啲嘅，即係佢就叫做 sexual intercourse without consent 啫嘛。係啊，咁啊，對於洋人嚟講係三個字嘅啫。咁唔知啊，鄧樂勤資深大律師啊，同埋啊鮑律師啊呢啲咁精於啊刑事嘅，有冇啊認知埋個中文咧，會變成一個字串咧咁樣。咁啊，真係啊都有啲串啊，真係。不過講到呢份報告書咧，如果係印翻出嚟咧，148頁啊。里面的项目呢非常之多、包括啲新友呢就话、原来呢假嘅器官呢、都可以入罪喎、而且呢係被侵犯嘅位置呢仲、多咗好多部位添、不过呢啲真係有排讲呀，如果真係要讲嘅话呢就可能15集啦、四死五入 每次讲10頁 因为那些就留返边间大学整返好之后不介意我咪去讲下咯。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你嘅大壮咪。 好，唔该Barbie。 晨光大学。Big deal. how I feel, girl. Reflection 会错过会最开，更会妥协你绝对肯待，会处处答问处处变改，仿佛听教先叫作天才。风一点沾一点，高一点出一点。Hey baby, get ready. Come and listen to my reflection.自我在这中行过，尚有点忘我。It's still me but not me. Evolve from reflection. Take my hand, come with me, fly away, away from the bad old days. 强劲嘅节拍，唔知叫唔叫到你地起身啦、啊。佢哋嘅名字系 Mira， 有呢一首 Reflection 啊。转个头，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合乎市场预期。最新预测亦都显示，联储局出年的利率将会维持不变。联储局表示，目前的货币政策立场对于维持美国经济扩张、通胀和就业目标是恰当，并且将会继续关注最新数据，包括全球形势和迟滞的通胀压力。另外，会后声明放弃之前指前景仍然存在不明朗的措辞，重新就业增长稳定，通胀低于目标。牛头角港铁站凌晨怀疑遭破坏和纵火，有报案指称凌晨近一点，港铁牛头角站怀疑被纵火，黑衣人又进入车站里面破坏多个显示屏，疑犯事后逃去。旺角同长沙环多处遭到纵火同破坏，其中在旺角的一宗案件，警方拘捕一个男子。昨晚八点几，多架巴士驶至亚街老街同弥敦道交界的时候，有人按动紧急掣，同用巴士的救生锤将巴士车窗打裂。警员到场制服一个男子，售出一把锉同一对手套，以涉嫌藏有物品可作非法用途和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罪名将他拘捕。另外，黑衣人在燕步房街和窝打老道交界燃烧一个纸盒，之后传出爆炸，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发现纸盒里面有杀虫水罐。长沙环元洲村商场地下一间用木板围封的寿司店外，深夜十一点半怀疑被人投掷汽油弹着火，消防将火救熄，警方列作纵火案处理。警方联同入境处突击搜查大埔同上水多个单位，拘捕多个内地同外籍女子，涉嫌违反逗留条件。昨日下午大约两点，大埔警区特别职务队联同入境事务处展开代号火石的扫黄行动，突击搜查大埔同上水等多个单位，一共拘捕16个年龄介乎25至53岁持双程证的内地女子，以及3个年龄介乎27至30岁的外籍女子，涉嫌违反逗留条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稍后云量增多，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多云，气温回升同有薄雾。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咧，有宗交通意外嘅，咁就系新田公路咧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加州花园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挤塞咧，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咁就系咧新田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米埔咧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而家一带挤塞。另外咧，喺九龙嘅太子道东咧，去翻观塘方向有道路事故，咁而家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咧中快线封闭嘅。太子道东由于有道路事故，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咧中快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管道入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啦，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近住顺利村一段慢车，而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而家车龙排到去德望学校，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都是车多，另外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已进入第三阶段，计划涵盖嘅空调机、雪柜、悭电胆、洗衣机、抽湿机、电视机、储水式电热水炉和电磁炉都已经贴上能源标签，一级表示能源效益最高。买电器记得留意能源标签，悭电悭钱之余，仲可以应对气候变化。详情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emsd.gov.hk 睇下啦。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 我冇时间啦， 午饭同埋晚饭后各行15分钟。 我补动力， 我陪你一起做运动。 好攰，唔想喐啦。 将做体能活动嘅时间安排喺你有充沛体力嘅时段进行。 我冇资源， 可以揀啲唔使点样技巧同埋设备嘅体能运动，例如步行、跳绳或者行楼梯。 我讲咩借口都好似冇用噶喎。 梗系啦，要健康，唔好再俾借口自己啦。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早晨啊，7:37啊，直播室入边有阿欧啦，同埋咧林慧芭比嘅。早晨， 早晨啊， 早晨。咁啊，小白就放假啦，飞咗。咁讲开飞咧，今日嘅国际新视野都可以讲下呢一个。咁啊，问下芭比先啦， 系 有冇尝试搭过呢一个咧商务舱咧？ 真系冇、 啊，系咪啊？呢个商务舱咧，就有啲朋友仔就趋之若鹜啦。有阵时都觉得啊，究竟有冇机会咧？系航空公司咧会 upgrade你去到呢、這个啊，即系升级你去到呢个商务舱咁样咧，有冇一个咁嘅机会咧？我都未试过有一个免费 upgrade 去商务舱嘅机会，不过一次工作就坐过商务舱嘅，咁啲位置当然系宽敞一啲啦，咁即系啲招呼又好啲啦，啲酒嘅种类都多啲啦，咁嗰阵时仲好兴系飞机饮酒噶嘛，咁好、 啊、 开心啊，好惬意啊咁样啊，虽然嗰程机就唔系好长嘅，4-5个钟头，但系都好感受到嗰种开心咁样啦，咁啊网络上边咧有啲。 blogger 咧都列咗咧啊，如果你系呢几种人咧，有机会啊，免费可以 upgrade 到做商务舱、哦。 哇， 系啊，咁俾你谂下啦，即系阿 Barbie， 如果你觉得有啲人可以免费 upgrade 做呢、這个商务舱嘅话，呢啲人会系做咗啲乜嘢嘢咧？ 要做啲嘢啊！嗱、啊，我自己咧就真系见证过有一个例子咧，系真系成功 upgrade 咗嘅， 系升级。 系啦，但我系唔知道佢到底内里嘅实情系点啦。但系我喺即系表面上咧见到就因为话说咧就系排我前面 check in 嘅一啲旅客嚟嘅，咁、就系其实同嗰啲柜台地勤人员咧就系闹咗场交。 哦，真系噶。 咁但我就唔知道到底谁是谁非啦。咁但系咧即系表象见到嘅咧就系两边咧都真系闹到面红耳热噶啦。 机位问题啦，应该都 可能啦。我就听到咧就约莫就系话本身咧明明应该系连住坐嘅。咁点解即系嚟到嘅时候咧，两个又唔系连位坐啊？咁然后又唔知拣唔到乜嘢位置啊？咁咁啊，即系经过一啲嘅讨论咧，又叫埋其他啲同事，即系疑似可能系高级啲或者话到事嘅嗰啲人员出嚟啦。咁啊，几位嘅嗰啲机组人员咧，就同嗰啲旅客咧就沟通咗之后咧，咁我最后就听到佢哋咧就连翻嘅多谢啦，同埋道歉啦，就话我 upgrade 咗你去一个咁样嘅客位啦。 系边个讲多谢咧？而边个系道歉咧？ 系高级嗰位男士。企喺后边就真系唔好意思啦，构成咗一啲不便。咁、然后咧，地勤人员咧就真系唔好意思啦，阻出你咁多时间。咁、然之后、多谢晒你支持我哋公司嘅服务啦，咁样鞠晒躬咁样咯。 哦，咁可能真系航空公司有啲不适嘅地方啦、估计都系头先罩耳咁样听咧，应该都系。依家咪好兴网上边要留一个位先嘅，咁你可以拣位啦。咁拣位当然要俾多嘅錢， 係要加錢噶嘛 ？extra 嘅錢啦， 睇下你揀咩位添，仲要係。 係啊，咁你可能已經俾曬錢揀咗一啲連位，跟住咧一去到櫃台嘅時候，諗住做定粒錄啦，咁即係將啲行李過磅，跟住就可以輕鬆上飛機啦。點不知佢就同你講啊，唔好意思啊，你哋兩位咧要分開坐喎，咁你可能就嬲啦。本身已經俾多咗500蚊一個機位噶啦，你竟然仲要我同我嘅先生或者我嘅屋企人分開坐咁。仲要可能有啲系照顾小朋友噶嘛？ 点解你讲咗我啱啱上次去旅行嘅经历出嚟嘅、 哦？真系噶，你上次钱就俾咗，但系坐就要分开坐啊，系咪啊？ 我去嗰程同埋咧翻嚟嗰程都有同样嘅情况啊！ 吓、真系噶？ 系啦，嗱，我就觉得即系好奇怪嘅事情就系我其实之前咧就好少会 online 提早 check in 嘅，咁、但系因为谂住系咪方便啲咧？即系如果 check in 咗之后咧就攞个 QR code 去 do 啦咁，咁、我就一路都谂住系咁样嘅运作啦。咁、我唔讲边间公司啦，咁但系佢安排几得意。我觉得原先咧 check in 咗个位咧，就谂住去到咁嘅寄行李之前咧，通常会有啲闸机有个位可以 do 嘅，香港嘅话，咁我 do 完之后咧，寄行李嘅时候咧，佢又再 print 翻张机票出嚟俾你， 系， 但嗰张机票嗰啲位咧，我一望，点解全部都唔系连位嘅？ 系你明明拣咗 A12 嘅，当系咁先算啦，点解会变咗咧？B17 同埋 C42 嘅咁样？ 嗱，你最惨嘅地方系咩咧？我嗰次系五位屋企人去啦，佢五个位咧系可以用呢四个字讲，系各散东西啊！ 唔系话五星战队咁样， 望都望唔见啊！即系你唔好话隔两行或者附近嘅地方啦。 咁你有冇癫咗咁闹佢啊？ 我系冇嘅，因为咧我去到嗰个位嘅时候，我已经心谂，咁你都整晒啦。咁我问佢， 唔系话， 我系真系有问佢，我话想请问可唔可以帮我转一转？print 晒出嚟冇得转噶咯， 点会啊？其实你上网拣晒位，你真系冇可能各散东西噶、啊。 我真系最惨就系、因为通常你 online 咧拣晒位，咁即系亦都意味住嗰张单嘅钱已经俾晒啦，因为你信用卡找数噶嘛。咁我好记得当其时咧，我系仲要拣嗰啲系加得贵钱嘅位，即系有啲位可能系冇乜所谓嘅，嗰啲冇咁靓嗰啲位可能系50蚊啊， 有啲求其加10蚊20蚊，我心谂你加咁少，你又唔好加啦，你系就真系加啲好。尊貴，譬如有啲有啲朋友真係有需要，成日要黐住個廁所噶嘛，咁樣咁佢嗰啲位加就情有可原。你有啲真係哇又偏遠又擠迫，咁你夾硬都要加10蚊20蚊，真係唔明白航空公司究竟點解要做呢一件事咧？ 咁我嗰次就係幾百蚊一張嘅飛咁樣加，咁加五個屋企人咁啊，算啦，咁都冇辦法啦。咁但係去到嗰個位置嘅時候咧，唯有點樣解決咧？就係上到機就問隔離嗰啲乘客，唔好意 思，因为我有个小朋友要照顾，可唔可以同我起码调一个系连住个位啦？咁因为如果唔系咁点咧，我个女自己一个坐咩唔通？ 系啊 ，Barbie， 你下次真系应该同航空公司反映一下，我真心即系未必要用严厉嘅措辞，但系温软啲都要讲翻咯，因为呢个都系乘客嘅权利嚟噶嘛。 我有尝试沟通嘅，咁但系佢又即系话解决唔到， 冇冇哑忍啊！咁啊，究竟呢 Barbie 呢一个经验咧，会唔会啊有机会令到你啊成为免费 upgrade 嘅一个客户咧，系有咁嘅机会嘅？不过又唔系次次都可以啦。嗱，先讲咗点解会有咧升级呢一回事先啦。其实呢个世界就理论上就冇呢个免费升级嘅，因为嗱。如果商务位是值钱的话，他无啦啦为什么要免费升级来先？这个世界是没有免费午餐的嘛。 同埋都有限的嘛，啲位。 是啦，因为呢其实一架飞机呢超卖就会有呢这个叫做给你 upgrade 的这一回事咯。是超卖什么呢？是超卖一些经济舱。即是经济舱可能得50个位，跟住但系咧，佢哋就好中意买到啲飞咧，卖到60咁样嘅，即系 suppose 有人 no show 咁样啦。咁跟住咧，嗰10个多出嚟嘅位咧，就有机会被upgrade 成为商务舱啦。咁商务舱一般都未必会卖爆嘅咁样， 即系一定有位坐啦，起码 系啦咁样。咁我近排咧有个朋友又真系咁样，又系香港嘅航空公司啦。咁就佢其实去曼谷嘅啫。咁就同佢讲呢话啊唔好意思啊，你哋四位佢一家大小去嘅、你哋四位呢介唔介意坐下一架飞机、3个钟头之后，咁我哋航空公司呢会俾返每人500蚊补贴你啦，同埋呢你下一班机呢可以坐去商务舱咁样囉。咁同埋有50蚊嘅嗰啲消费嘢呢俾你喺机场玩住先，因为你3个钟头啦。咁你当食碗鱼蛋粉你都要俾多50蚊你啦，或者你饮杯咖啡都要有50蚊 coupon 咁样囉。 咁就少啲喎我觉得。 因为可能个机程短啦。即系始终去 Bangkok 咧几个钟头咧，佢已经 extra 俾咗500蚊你噶啦，佢再俾多50蚊你，即系每言之佢每一个人俾到550蚊你，下一张机票仲可以 upgrade 你去商务 咁样。哦，咁都合理合理，我以为净系50蚊吓，550蚊就合理啦。 如果俾你，你会唔会咁做啊？ 睇下嗰程机本身系几点咯。如果啲时间影响咗我去到当地玩嘅行程，咁啊，梗系唔制啦。 系我朋友都唔制，因为佢本身已经预早咗3个钟头去机场，因为佢系。早2-3个礼拜嘛，咁都会有社会运动啦。咁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依家要飞咧，你会预早少少，因为门口你会 check e ticket 啊，或者睇下啲道路嘅畅通情况啊，各样那样咁样啦。其实佢已经预早咗时间去机场咯，尤其是同老人家，即系同屋企人咧，咁啲爹哋妈咪觉得搭飞机系要 系啦，唔可以赶嘅， 系唔可以赶啦，惊迟啦，上唔到飞机啦。总之佢哋要神七咁早就去到机场嗰度。 我屋企啲人都系咁嘅， 系啦。咁佢已经做咗3个钟头去咯，跟住咧你仲要同佢讲 再等多三个钟， 迟多3个钟头，即系佢有6个钟头喺机场咧。跟住我个 friend 就癫咗啦，跟住就话唔得啊，坚持都要上机咁样咯。咁最后都安排到上机嘅咁。 佢可能问其他人咯。 系啊，唯有不断咁样游说，即系航空公司嘅人员不断咁样游说，睇下佢哋肯唔肯放弃依家嗰一班嘅机位啦，从而搭下一班嘅飞机咁样啊。咁啊，第二咧就系、是有啲人咧又容易啲去。upgrade 做呢、這个商务舱嘅，点解咧？就系头先 Barbie 讲嗰啲啦，较贵嘅一啲经济舱嘅客人啦、因为咧原来我依家睇翻啲资料先知啊，经济舱嘅飞咧都有分全票啦，同埋咧分一啲特价票嘅咁样。咁、咧，如果你买嗰张机票咧系全票嘅话咧，就唔系平时成日都喺嗰啲面书啊或者社交平台咪要推送出嚟 啊， 同你讲话喂飞去莫斯科咧年税1500蚊嗰啲，咁嗰啲一定系特价飞机票或者淡季嘅。 依家好多呢啲飞噶嘛。 系啊，咁嗰啲咧就可能未必俾你转得到啦。咁、如果你系俾全票嘅话，就有机会，因为你都有睇过咧张飞嗰度。写住咩 Y class 啊、M class 啊、B class 啊嗰啲咯，都系一啲经济舱嘅 sub class 嚟嘅，咁样即系唔同嘅档次啦。咁啊，究竟点样分嗰啲档次咧？我又系唔知嘅。同埋咧，间间航空公司嘅 Y class 啦，同埋 M class 咧都唔同嘅，个价位亦都唔同。咁你想知道就有机会坐长程机嘅时候，问一下啲空姐姐姐啦。 睇下佢哋肯唔肯讲俾你听啦。咁可能佢哋都会肯嘅。咁第三类咧，有机会被升级啊，成为呢个商务舱嘅咧，就系航空公司嘅职员啦。 哦， 因为原来咧，一架飞机入边咧，经过呢、這个叫保守估计咧，每一班嘅航班咧。都有两三个机组人员， 职员包唔包家属噶？因为佢哋咪有啲家属嘅飞嘅。 系啊，嗱、原来咧每一架飞机咧，除咗真系会 serve 你啊，或者叫做招呼你嘅一啲机组人员啦，仲有好多咧系潜藏嘅机组人员嘅。嗰啲机组人员咧系平时闲时无啦啦跟住嗰架飞机，譬如当去曼谷咁样啦，佢、 嗯、 就用嗰啲平嘅机票咧，就喺架飞机度坐喺度咯。 哦，系啊，同埋、我有个 friend 咧都系噶，即系做空姐话咧，有时咧就系谂住去嗰个地方玩，咁去嗰程咧就抽唔中你嗰间啦，咁你就可以咧抽到一张飞咧就系你飞飞咗去譬如欧洲咁样啦，然后回程嗰程先至拣做嗰一程嘅空姐咯， 系咩？ 系啊， 好正、啊，即系去程嘅时候自己可以摊摊条咁样， 同埋有陪飞噶嘛，即系佢老公成日都用佢嗰啲嘅即系 quota 系咪 ？quota 系啦，就同佢老婆一齐同一班机咁样咯，陪佢飞欧洲， 真系好好啊吓咁。咁仲有一啲会员嘅，咁去到会员嘅制度就係你平时已经成日帮衬緊呢间航空公司啦，咁即係知道你係熟客仔啦，咁佢都有 record 㗎嘛，见到譬如Barbie 你好忠诚嘅，每一次呢都每一年呢都飞几次去唔同世界各地嘅地方，都係 睇下帮衬嘅次数啦， 用我哋嘅航空公司，咁呢啲都係会check 返一啲记录啦，有机会都俾你有机会升级去呢个商务舱嘅，咁都係嗰句啦，如果嚟緊諗住啊圣诞节都諗住飞一飞喎，咁呢啲机会啊，这些机会系咪属于你呢？咁祝你哋都旅途愉快啦。搭飞机咧就搭波音啊，听歌咧就听呢首初音啦。有林义文嘅作品，7:49啊。 你没有掌声，不会吐息。不见忧伤，不勉强修饰，无意亲昵，只替我步步设想。软弱怕事的我明白，人是梦一场。你似初音浮屠，轻于鸿毛，虚空似于妄想。是个空壳，得了了声音，朝朝暮暮反照我的心，言语仿佛透露真相。如释中疗伤，需借助阳光的营养，永没法仰望你，靠近你，你从来是屏幕幻变。想我心已死，一千个太阳燃亮我悲伤，怎可回避？然后痛，痛到极自然麻木至死，不再信道理。我幸运得到你带来甜蜜与辛苦的清凉空气，幽暗里制造。浪漫和神奇，空想之中的我与你是缘是美。你是良心的回响，响过后如阴天惆怅，靠默冲去云旋给我听想。心已死，一千次慰问成就我空虚，不堪回味。长夜里，最怕寂寞无情在被窝中刺痛麻痹。我自愿准许你制造甜蜜与辛苦的真情游戏，不再去接受现实与哲理，细则很。清楚我到最 愁情败与得失，只空谈真理。知道这结局不应怪责你，孤单坎坷只怪我太自怜自弃。假使有日分享故事，要从何说起？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7:54，今日咧，今朝 sport 到你咧，讲下香港队嘅。战绩先啦，琴晚呢喺南韩啊釜山呢亚运会嘅体育场啊，唔係亚运会嘅体育场呢举行嘅 EAFF 啊呢、這个东亚足球锦标赛呢决赛周嘅赛事啦，东道主呢南韩啊凭住呢呢、這个主帅啊保罗奔图契仔啊被誉为啊黄仁范啦，同埋呢罗尚浩咧上下半场咧各入一球，咁啊以2-0咧击败香港队啊，赢波咧之后咧就成为呢个小组嘅榜首啦。咁啊睇到咧东亚杯嘅分组赛咧系咁嘅，南韩咧就依家系榜首位置啦，第二系日本，跟住中国，跟住先到香港嘅。咁啊香港队咧其实就唔系踢得太差噶，因为咧南韩嘅实力咧始终系高香港一番啊，以叫做毅力啦，以至咧拼劲嚟讲啦，香港队咧系攞足100分嘅。咁啊稍后嘅比赛咧又有机会咧同日本咧同埋同咧国足啦去较劲啦。咁啊讲紧咧就系大家都可以欣赏下唔同嘅比赛啦。咁啊香港对日本队咧就14号啊，即系星期六啦，又喺南韩嘅釜山咧就会有得睇啦呢场球赛。咁啊睇下香港队咧可唔可以踢出咧好嘅表现啦。转个角度咧睇埋咧欧联方面嘅情况啦。咁睇到欧联咧利物浦啊，琴日咧就杀得盛起啦，即系叫做报章都用呢个嘅字眼啊，因为咧红军好似依家都暂时系不败啊，对住咧呢个萨尔斯堡咧，其实萨尔斯堡咧都踢得几好噶，只不过咧红军咧。个三叉戟的确系太锐啦，咁啊讲紧咧，穆罕默德咧，沙拿啦，咁啊见到佢真系 fit 到癫咗啊，系啊，咁睇到好多唔同英超嘅球队啦，都有好嘅成绩啦，咁即系唯独就即系有几队真系麻麻地啊，譬如你讲紧即系阿仙奴咁样咧，真系啊唔知可唔可以咧继续啊踢到一啲好嘅成绩出来啦，咁。聚焦住咧唔同嘅赛事啦，咁睇到即系体育方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啦。转个角度咧睇埋 NBA 方面啊，咁啊睇到 NBA 方面咧，英队啊吓，咁啊117啦，比111咧就领先啦，后卫咧 T Young 啊吓，咁啊T 杨格咧就向主队嘅球迷咧讲啦，话哦 ，it's over， 哇，呢、這个 it's over， 好型啊！就系、是、当年咧，好似 Raptors 年代啊，呢、這个 Vince Carter 会讲嘅嘢啦，咁啊，并且咧摊开双手咧，做出完结嘅手势啊，点知道咧，哇，逆转性出现啊，热火队咧随即啊。打咗一支强心针啊！最后咧一分钟啊，竟然打出一个6-0嘅攻势咧，将比赛带入加时啊！并且咧再打多一段咧16-0嘅攻势咧，反胜英队啊！所以话咧，啊英队啊，即系开心得太早啊！当胜利咧未真真正正临近嘅时候咧，你就懒醒啊，或者懒叻咧，唉，通常咧都系会俾人笑嘅咁啊！睇翻咧啲数据啦，又有一个新嘅数据出台。 台啦，就係咧呢個 NBA 嘅上陣次數咧最多嘅球員啦。咁啊，睇到咧雲斯卡達啊，頭先都有提及到啦，喂，已經成為咧歷史上啊最多出場次數嘅球員嘅第五位咯。咁啊，1500场啊嚇，咁啊對上咧又可以破到一個紀錄啦，因為咧呢個由他爵士嘅史托頓咧就係1004场啦。咁只要 Vince Carter 咧打到四場咧，又可以咧攀升到去咧第四位嘅位置。咁啊，你話第三位邊個啊？已經去到盧域斯基啦。咁啊，盧域斯基咧就1522场啦。咁啊，再往上挑戰咧，就去到咧哇天歐手扎巴噶啦。睇下咧雲斯卡達啊呢個半人神咧，可唔可以咧繼續啊喺球場上邊咧攞到咧最多上陣嘅次數同埋最多嘅分數咧？听紧嘅系 Dusty Bottle 有呢首作品啊，名字叫做 What Did You Say？ 咁啊，转个头咧，继续晨光第一线啦噃。 货币嘅卖价：港元7.81，日元108.49，瑞士法郎0.982，澳元0.687，加元1.317，新西兰元0.658，人民币7.039，英镑兑美元1.321，欧元兑美元1.113。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嘅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日间稍后云量增多，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多云，气温回升同有薄雾。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道路事故啊！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咧，需要封咗中快线噶，咁影响到而家一带咧都挤塞噶。太子道东去观塘啦，龙尾排到去啦，界限街近喇沙利道，咁亦都影响到亚街路街去太子道东啦，就挤塞，龙尾排到嘉陵道噶。咁另外啦，喇沙利道出返界限街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碧苑码头冲道啦，去太子道东呢都係挤塞啊。重复多次啦，就係受道路事故影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啦，中快线封咗，咁咁繁忙嘅道路呢封咗两条线啦，所以影响到一带呢去返太子道东呢都挤塞㗎。咁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啦，龙尾排到去界限街啦，近住喇沙利道。咁啊，亚街路街出翻太子道东咧，都受影响，挤塞，龙尾排到去嘉陵道噶。咁另外啦，码头涌道去翻太子道东咧，都系挤塞。咁而喇沙利道啦，出翻去界限街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碧苑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喺新界啦，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米埔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落马洲回旋处，就系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米埔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落马洲回旋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小沥源，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彩云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路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荧幕上陪审员多数是配角，但现实上就是重要角色。 例如重大刑事案件的被告有冇罪，就是由陪审团决定的。 做陪审员是公民责任，任何雇主因此扣减员工薪酬福利、要求加班、威胁或者终止雇用员工，即属违法。 一经定罪，可被判罚款25,000元和监禁3个月。 支持陪审员制度，为司法公正出力。 欢迎来到大挑战擂台，打头阵的挑战者即将要表演高难度动作刷牙。 他还同时踎低梳头，哇壮举啊！他起翻身竟然没头晕。 身处地球上最极端的城市，过日常生活都是壮举。全新电视节目《出奇之旅》，走访世界上最冷最热最高最湿最极端的城市，看看当地人的正常生活有几出奇。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如果要回一份礼俾波盛，你会送咩俾佢咧？ 波盛送呢份，即系对我嚟讲系真系冇用嘅。翻到去真系，我谂我会俾人嘅，咁所以我谂我都系会送翻呢一份礼物俾佢。 Hello， 我系 Phoebe 彭慧中，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盛，就记得听晒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4，我是你的后援妹。 12月啦。等佢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和 Beautiful Sunday 的 Barbie 林慧啊！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从来都很低调，自信心不高，爱一个人希望。 梁静茹的暖暖，只是听个名字都已经暖粒粒了。不过呢一首歌最紧要咧就系提醒我哋，好多时咧一啲感恩同埋咧多谢人嘅说话咧都应该要讲出口噶，话俾佢知你有几咁珍惜佢、重视佢，当然都可以令到人暖粒粒噶。 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慢慢。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时间嚟到星期四嘅朝早啊，8:00咧将近踏二个字啦，啱啱好而家咧系8:10啦吓。咁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正话咧就已经阿 Barbie 啊为我哋拣咗一啲咧好温暖嘅歌曲嚟到系暖身啊。系早晨 ，Barbie。 早晨啊，彭仔。早晨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朋友们。 系啦，今朝你又好早啊，6:00咧就帮手开铺啦，已经啊。咁小白咧就话有佢嘅假期咧，咁呢一两天咧都会系由阿 Barbie 咧就帮我哋咧就6:00咧就打头阵啊，晨光第一线，咁啊嚟到咧即系7:00咧有阿 O 嘅加入啦，8:00咧又有我彭仔嘅出现嘅，咁啊至于喺呢个钟数咧就都有好多听众朋友咧都系忙于咧就系要赶住啦去翻工啦吓，翻学嗰啲应该要翻咗学校噶啦，如果唔系嘅话应该系迟到噶啦， 相信就系啦，通常8:00。开始嘛，因为 今日咧嗰个天气嘅状况咧都系比较系和暖一啲啊，都唔算话好冻咁样吓。咁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有摄氏18度啦，相对湿度54%嘅。至于今日咧嘅天气预测嘅情况咧，交俾阿 Barbie 啦。 好啊，咁啊今日咧天气干燥啊，最高气温约22度，日间稍后咧云量会增多，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咧系间中吹强风噶。咁我讲下展望啦，未来咧一两日都系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咧都系多云，气温会回升同埋有薄雾啊。 系咁啊，至于呢个时候咧，我哋又加入多一位朋友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今朝早上咧，我哋接通电话嘅咧，系有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嘅。早晨 ，Dicky。 早晨。 早晨，鹏仔 ，Bobby。各位晨光听众，你哋好。 系你好啊，哇，好精神嘅声音啊，咁啊一齐咧睇睇咧呢一个嘅财经界嘅大事啦，其中一定要谈论一下咧，有关于呢个联储局咧议息结果咧已经出咗啦，咁啊维持利率不变，咁啊就住佢哋呢一个嘅结局啊呢、這个结果啊，再加埋咧佢哋嗰啲议息会后嘅声明啦，有冇啲咩玄机睇得到咧？阿 Dicky， 好呢、這个都唔系无言嘅结局嚟嘅。话晒开完个会都起码有个吓、啊，即系所谓嘅会后嘅声明，亦都见下记者，呢、這个都系即系联储局嘅新习惯啦。咁当然你话、啊、有冇啲好突如其来啊、意料之外啊嘅一啲嘅安排啊、调控啊，咁啊真系冇嘅。嗱、市场完全预期咗噶啦，即系话喺今年咧，即系再对上嗰三次联储局开会啦。今年即系一年开咗八次会嘅，都话即系话晒都其实都几忙啊，联储局都。咁啊，開完八次會減過三次息，咁今次完全維持住即係所謂嘅聯邦基金目標利率 Fed Fund Target Rate 咧係不變咧，呢、這個早已嘅市場所預期。咁但係問題係開完呢次會之後，喂，咁前瞻性嗰啲又如何啊？咁嗱，咁我就即刻咧，而家呢一秒鐘咧就睇緊即係 CME 個期貨嚇，即係講啲最新嘅嘢。講緊而家去到六月啊，即係講緊出年六月，即係仲有一月、三月、四月同埋六月啦，即係講緊出年第四次嘅聯儲局議息會議咧。市場估計咧都有成 59.7% 嘅機會咧，仍然係維持住而家呢一秒鐘嘅聯邦基金目標利率，睇即係150至175個點子，所謂一厘半到一厘七五咧，係不變嘅。即係簡單啲講咧，其實咧大家都會覺得，即係美國喺過去即係由即係金融海嘯之後，出寬鬆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咁跟住咧就一路咧就係將個息就減低，跟住減到去零到0.25嘅呢一個最低嘅水平之後咧，仲會買債，咁之後咧嘅經濟慢慢好啦，咁就唔買債啦，最多買850億嘅咧，就最後一蚊都唔買，咁跟住咧就將個息咧就加翻上去，加一路加就加到舊年咧就開始有個就轉捩點，就減翻三次，而家咧可能又係一個合適嘅時候啦，因為真係講美國嘅經濟啊，講個通脹，喂就真係一啲都唔係曳嘅，通脹亦都幾勁下嘅，咁所以即係就算特朗普想咧就繼續用貨幣政策咧，真心講啊，作為一個即係逼令中國就範嘅手段，呢、這個都係佢即係所謂貿易戰立體戰裏面咧，即係貨幣政策都係其中一個對付對手嘅一種伎倆嚟嘅。咁我諗佢而家呢一秒咧，即係你作為一個負責任嘅聯儲局主席，你又唔係作為美國總統嘅傀儡係咪先？你又唔係作為佢個政黨嘅呢一個應聲蟲咧，咁就唯有而家係維持住一個咁樣嘅調整咯。咁所以都係好合乎預期嘅。 系咁啊，即系似乎就都大家预咗系咁样嘅时候，就容易去跟住计划未来都未定啊吓。咁如果讲话计划未来咧，因为咧啱啱亦都睇到有啲资料咧，有啲嘅消息咧讲到就有一啲嘅即系熟悉中国行情嘅一啲嘅朋友咧，佢哋嘅分析咧就讲见到呢个阿里巴巴咧成功喺香港咧第二上市咧，就于是咧都有一啲嘅评论就话咧。会唔会咧呢一个嘅例子咧，可以成为咧啲中国嘅概念股啊？佢哋回流嚟香港嘅一啲模范例子啦，咁啊对香港咧新股集资咧会有利嘅咁。咁啊，如果系咁讲嘅话，咁系咪即系都嚟紧未来嘅日子会唔会都多咗一啲嘅即系中资股会翻嚟香港呢一度上市集资咁样咧？ 好，咪彭仔呢个问题你问得好好啊吓，亦都系我好想讲嘅话题添。咁啱我喺某一份免费报章今日嘅专栏咧，就写咗一篇文章，好得意嘅。我个题咧叫做 S， 跟住咧而家系 W W 跟住 S W， 咁就你望落去咧，好似系即系呢个所谓嘅缩写啦，好似系 win win sure win 咁样嘅。咁但系系啦，其实咧系讲咩咧？嗱，好简单嘅，原来咧而家我哋香港啲股票咧，如果喺佢个名后边有啲英文字母咧。咁每一個英文字母都有解釋同埋有意思，就唔係好多股份有，就好少量有啫。咁好簡單講個例啦，就係、話如果你見到 W 咧，就係、所謂嘅即係 weighted 啊嗰個嘅即係話嘅意思，就係講緊有同股不同權嘅意思啦，即係 voting right 啦、 咁如果你會見到喺後面有個 S 一個字呢，其實就係代表 secondary， 即係第二上市。咁所以呢、阿里呢就好特別嘅，喺佢名後面呢有曬呢兩個英文字母嘅。咁如果見到個 B 字呢，就係生化科技類嘅股份啦。咁咁好啦，嗱、真係要分析落去呢，我好認同嘅，甚至乎我會覺得而家同股不同權嘅股份雖然只係得三隻，即係講緊係小米啦、美團點評啦，同埋啱啱第二上市嘅同股不同權股份啦。之前嗰兩隻就係第一上市㗎啦。咁其實得三隻咁大把嘅啫。但係呢，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呢、這個會係計即係所謂 H 股啊，即係國企股呢，喺2006年嘅2月10號恒生指數公司宣布就話可以納埋呢一啲 H 股公司入去恒指，喺當年即係2006年8月，我真係記得太清楚。咁2008年嘅6月咧，嗰陣時就開始有 H 股噶啦。咁啊，到到現在其實都有成13年，哇！但係可以大家都睇到啦，呢個係個主流嚟嘅。哇！中行啊、建行啊、農行啊、中人壽啊、中國平安啊、中國石油啊、中國石化，即係我都未數曬啦，講真都 冇氣啦，已經 係咯， 係啦，已經都冇氣咧，已經係即係喺曬裏邊啦，都係 H 股。咁其實我會覺得咧，呢個一個大趨勢，你諗下嗱，呢三隻雖然只係得三隻同股不同權，但係咧個市值超大，呢三隻三隻咧其實都絕對有資格問鼎恆指。只要恒生指數公司改變嗰個所謂嘅選股嘅準則，而家唔得嘅，而家唔可以揀入去住嘅，而家入到嗰個叫做恒生大型中型指數就入到港股通嘅啫，就唔係真係恆指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我嘅分析咧，佢講到明係第二出年第二季會即係作出檢討啊嘛。咁我諗最快可能第三季都有機會成事㗎，咁所以而家嚟講咧，所有嘢都配合㗎啦，即係話而家又入到港股通啦，咁同埋如果你話我係一啲喺美國上市嘅中概股啦，當然咧 MSCI 我又入咗去㗎啦，譬如話好似我舉個例，好似都幾大隻，譬如話平時我哋成日講 BAT 都仲有一隻未喺香港㗎嘛，咁阿里巴巴翻咗嚟啦，騰訊不嬲喺度啦，咁仲有一隻 B 咧，咁嗰只咪百度咯 ，Baidu 咯，咁佢都不嬲都喺美國上市㗎，咁所以如果你話哇呢啲嘅大型嘅所謂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即是这些中国概念股份，而绝大部分都是科技类的，他们考虑来回归香港，第一他又可以再集资，第二亦都有阿里这个好例子，对个股价又会有帮助，第三又可以将来吸引更加多的指数买，又吸引到内地投资者，哇，那真的一句讲完，即是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A 股投资者以前不买得，去不到美国买，咁而家可以落嚟香港買，有滬港通，咁你哋呢啲咁大隻嘅就快速通道㗎啦，唔使等㗎啦，一上市十日就有搞掂，就入到港股通。咁所以我真係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成功嘅案例嚟嘅，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即係對於港交所又好，對於香港股票市場也好，都係一個好正面嘅安排嚟。即係當然成日都話，哎呀，上海有競爭啊，成啊咁樣，咁 上海有上海做嘅啫，係嘛？ 其 實又不嬲都喺度噶啦，係咪？咁佢亦都有科創板，咁新嘅都係，咁亦都吸引啲所謂啲科技類股份。咁但係嗰個就係啲細規模啲咯。咁我哋以後咪即係 一齊揾食咯， 大隻嗰啲咯，係咪？細只嗰啲俾佢做咯。 又唔存在話你死我亡嘅，係 咪？ 大家一齊揾食嘅啫，可能 係。咪就係咯 ，A H 股一齊上咯。 咁呢個時候咧有個交通消息要講咗先嘅。 係啦，咁關於咧太子道東咧係有道路事故嘅，咁往觀塘方向近富豪東方酒店的中快线封闭，影响界限街往观塘是非常挤塞的，龙尾去到丽德街，亦都影响亚街老街往太子道东，亦都是挤塞啦。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咁啊，驾驶人士要小心留意啦。 好嘅，咁啊，既然咧头先啱啱讲完啦，如果咧即系嗰啲嘅中概股咧，即系会未来咧会嚟到香港上市个机会又大咗啊，咁啊，似乎啊对于未来嘅港股嘅表现咧，都可能会有一啲嘅好嘅兆头。都未定啦，咁我哋睇翻呢一个港股昨日嘅表现咧，都真系表现都算唔错啦，咁啊升咗208点啦，咁啊收报咧系26,645点咁嘅。咁啊呢一个嘅状况，咁啊对于嚟緊呢就好快又要过呢个圣诞节啦，咁样等等，咁啊会唔会都系一啲粉饰橱窗嘅动作啊，定还是系即系淡静前嘅一啲嘅小高潮咁呢？ 我都覺得彭仔頭先你講嗰兩個情況，前者機會都大少少嘅。 係咪啊？ 不過我又唔係話樂觀到哇，個恆指會冚冚聲升翻上去啦。即係始終都有個困擾，就係有部分喺個指數裏面嘅股份唔係好升得，當中就包括本地地產股同埋啲內銀股。咁佢哋估值不嬲動係仲係低嘅添。咁但係問題呢、這個就正正係頭先我講嗰樣嘢啦。喂，如果有將來同股不同權嘅股份入得，咁就整梗係會可以提升到恆生指數嘅市盈率啦嚇。咁啊，即係唔會話咁低殘啦，因為有啲中概即係嚟多次啲即係啲同股不同權股份嘅估值。咁啊，呢個好遠距離啦，唔好講住啦，講啲近啲嘅先。近啲嘅過去亦都有講就話，我個人都會好相信，即係恆指就即係低位就見咗啦，短期即係26,000唔會穿啦。但係彈上去咧，去到26,600啦，26,800咧，又有啲阻力，有啲移動線好似意大利粉咁一住，由十天線一路即係成扎咁樣咧，就係、是、纏繞咗喺呢個位置。咁所以咧，你話彈到嚟呢一啲位咧，咁可能又會有少少即係裹足不前嗰個情況。但係我都會覺得都係會開始慢慢平靜翻啲啦，因為好似彭仔咁講啦，即係好快即係有到聖誕，有到聖誕 嘅 咯喎， 跟住又元旦啦， 係咯， 跟住元旦就出年㗎啦，好快就嚇。咁所以咧。就真係而家都有少少收路嘅感覺㗎啦、我會覺得即係嚟緊可能都會趨向就淡靜啲，咁但係呢就可能都會主題式有啲炒作囉，譬如尋日咁頭先啱啱講同股不同權啦，咁話小米勁聲咁冇計啦，人哋出年一月已經話出新嘅 5G 手機仲要定價定到1,909人民幣，唔係幫我賣廣告啊！呢個係財經新聞嚟嘅。咁啱啱發布會，咁就大家就一下之間就對佢個憧憬都幾大，因為佢不嬲都係賣平價嘢噶嘛。咁所以就即係佢股價就炒上嚟。咁我諗陸陸續續都係一啲咁樣嘅主題式嘅炒作。 係好啊，咁我哋留意住啦。咁啊，正話我係提過嘅股份啊 ，Dicky 有冇持有咧？ 本人冇持有嘅。 好，咁我哋明天再同你通話啦。多謝你，拜拜， 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二台通识六十秒， 你下个星期日晚得唔得闲啊？请你睇音乐会啊！ 咁好，咩音乐会嚟噶？ 昂格隆音乐会，佢系 印尼一种传统竹筒乐器嘛，更加被称为印尼嘅国乐器， 犀利、啊。演奏昂格隆的时候只是需要轻轻地摇动，竹筒受到撞击就会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昂格隆的结构望落简单，但是制作过程就非常繁复，做好一套昂格隆大约需要半年时间。 而昂格隆乐手演奏的时候非常讲求团队精神，最重要是表现出和谐。 我仲知喺2013年北京工人体育馆现场5,393名音乐人一齐演奏昂格隆，创造出一项新嘅健力士世界纪录添。 你对昂格隆咁有认识，约实你一齐去听音乐会就啱晒啦，俾定张飞你啦。 咦，咪住，张飞写住系上个月噶。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试分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曾经试过两度嚟香港开 show 咧，两次都系咧爆到写啊吓，嚟自美国嘅 EDM 班霸，佢哋嘅名叫做 The Chainsmokers， Push My Luck。 Yeah, we met over sake. Might have started off rocky and ruined our first day. But last night, when you finally called me, I ran straight through the lobby. I couldn't keep you waiting. And I know, and I know, and I know, and I know that you like your space with your one roommate. Do you mind if I see you tomorrow?Yeah, I know, yeah, I know, yeah, I know, yeah, I know that you work Sundays for minimum wage. Should I have known that you would take hold and never let go, never let go? I think I might push my luck with you. Does another night feel alright to you? If I ask right now, would you think it through? Hey, I think I might push my luck with you. Did you say that you got nothing else to do? 好有意思嘅歌词啊！呢个礼拜新打入榜占第十位嘅 Chainsmokers Push My Luck。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今朝阿芭比林慧咧就话要讲件事俾阿彭爷爷听嘅，系咩呢吓？ 嗱，琴日咧我听到你哋讲汽水， 系啊， 咁今日咧就系讲一啲咧都好多人会中意伴住汽水食嘅嘢。 哦，话时话题外话， 点啊？ 琴日咧，中午时分咧，响咧你个地头啊，喺呢一个嘅火车站啊， 点啊？ 嗰个沙田火车站嘅地头咧，有人派嗰只汽水喎、 啊。 系嗰只汽水公司咧出咗只新嘅口味嘅汽水喺度派喎、 哦， 系话、哦、无糖咩 energy 我都未听过。 系啦，系啦，咁就系唔知今日会唔会继续派咧？ 系啊，哎呀，我留意一下先，叫啲屋企人。 系啦，好，你继续。 系啦，咁其实咧今日系想讲薯条嘅。 系、薯条有新口味？ 我唔系想讲新口味嘅薯条，我反而系想问阿彭爷咧，你平时食薯条咧会唔会点酱？酱汁 会啊， 系嘛？ 会啊。 咁你通常会点咩汁咧？ 茄嗱，李志刚，李志刚上身，茄汁， 茄汁。咁你 茄汁啫。 嗱，咁你会用咩方法嚟食呢个茄汁？嗱，我有四个选择俾你拣嘅。 用咩方法食？哦，好，你讲啊。 我喺未睇呢一个测验之前，我都谂到净系得一种嘅啫，但系原来系有四种，我都见过有人咁食嘅。 好， 第一就系咧，你会成包茄汁挤晒出嚟。然之后点嘅，系我都系咁嘅。 好啦， 咁第二咧就系话咧，开一个窿仔，然之后 牙膏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挤落条薯条度食。 我有 friend 系咁嘅， 冇错啦。嗱， 佢系挤牙膏咁样挤嘅。 第三种咧就系沿住个茄汁个包装咧搣开晒佢啊，就将条薯条摆落个茄汁嗰度点， 插入去点。 系啊，你有冇见过？我都见过呢、这个。 呢、這个我都见过，自己都有做过，不过比较少咯、 啊。 即可能系因为你喺你可能系坐紧车、 啊， 又或者你系、 哦、 你冇咁都系咁都系放低啲嘢嘅时候、嗯，我就有咁样试过， 都系一个方法， 甚少做啊吓。 咁当然第四个选择就系完全唔点酱汁嗱，咁啊 咁叫第四个方法。咁系四个方法食薯条啫， 四个方法食薯条啦。咁咧，其实咧，讲翻咧，我哋两个都系选择咧，就系坦荡荡挤晒出嚟咁样啦。咁、 啊、 原来咧，中意咁食嘅人咧，系感情丰富，而且咧、啊，心思敏捷，而且咧 都有一分析。 系啊，呢个系一个测验嚟噶，无情情帮你做咗个心理测验。咁啊，同埋话咧，个人嘅性格咧系冇乜城府，咁啊，同埋咧自己受到一啲挫折嘅时候咧，都会好容易好正面嘅咁。咁啊，其他咧，咁啊，第二个选择嘅咧就系话咧，自己咧都会有啲孤芳自赏嘅性格。特质系啦， 咁啊系， 即系挤牙膏噶嘛。咁啊，第三个选择嘅人咧，就系话咧，佢就都会比较成熟稳重啲嘅。咁啊，而且咧都会好介意侧边人嘅眼光。而第四种即系乜嘢执都唔点嘅咧，就系佢话不修边幅嘅人，唔知真唔真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牛头角港铁站凌晨怀疑遭到破坏同纵火，有报案指称凌晨近一点，港铁牛头角站怀疑被纵火，黑衣人又进入车站入面破坏多个显示屏，疑犯事后逃去。旺角同长沙环多处分别遭到纵火同破坏，其中在旺角的一宗案件，警方拘捕一个男子。昨晚八点几，多架巴士驶至亚加老街同弥敦道交界的时候，有人按动紧急掣，以及用巴士的救生锤将巴士车窗打裂。警员到场制服一个男子，售出一把锉同一对手套，以涉嫌藏有物品可作非法用途同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罪名，将他拘捕。另外，黑衣人在燕步房街同窝打老道交界燃烧一个纸盒，之后传出爆炸，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发现纸盒入面有杀虫水罐。 长沙湾圆洲村商场地下一间用木板围封的寿司店外，深夜11:30怀疑被人投掷汽油弹着火，消防将火救熄，警方已作纵火案处理。刚刚收到消息，新田公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近米埔一个路段仍然封闭。运输署总运输主任何君衡讲述最新的交通情况。 由于新田公路发生交通意外，而家新田公路向元朗方向近米埔的慢线同埋中线仍然封闭，即系得翻快线可以行车。现场交通非常挤塞，龙尾去到白石坳附近，车龙大约有5公里。由于需要时间进行救援同埋清理现场，我哋预计塞嘅塞车嘅情况仍然会维持一段时间。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同埋留意最新嘅交通消息。 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一连两日嘅议息会议，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合乎市场预期。最新预测亦都显示，联储局出年嘅利率将会维持不变。联储局表示，目前的货币政策立场对于维持美国经济扩张、通胀和就业目标是恰当，并且将会继续关注最新数据，包括全球形势和持续的通胀压力。另外，会后声明放弃之前指前景仍然存在不明朗的措辞，重申就业增长稳定、通胀低于目标。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7点，跌1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37美元，卖出1475.7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9，日元108.47，瑞士法郎0.982，澳元0.688，加元1.317，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7.03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4。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日间稍后云量增多，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多云，气温回升同有薄雾。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有两个地方好挤塞噶，就系太子道东咧同埋新田公路噶。咁先讲太子道东啦，受道路事故影响，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咧封咗中快线噶，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咁啊排翻去界限街啦，咁影响到界限街去观塘啦，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喇沙利道噶。咁亚皆老街去太子道东受影响啦，排到窝打老道、码头围道去太子道东，龙尾就去到浙江街噶。重复多次啦，就是受道路事故影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封咗中快线噶，咁影响到而家咧龙尾排翻去界限街，界限街去观塘咧就挤塞排到喇沙利道，亚皆老街去翻太子道东，龙尾就窝打老道，码头围道去翻太子道东啦，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噶。咁另外啦，新田公路去翻屯门方向，由于近住米埔有交通意外封咗中慢线啦，咁而家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欧义花园。重复多次，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米埔对出有交通意外封咗中慢线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欧义花园噶，咁揸车朋友请改行其他道路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黄大仙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彩虹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而家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 在新界西贡公路入翻西贡方向，近住翠塘路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打豪敦路。屯门公路出九龙啊，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啦，排到去大榄。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二零二零接受报名啦，主题系有家好雇主，鼓励雇主实行家庭友善雇佣措施。 帮到员工兼顾工作同家庭，佢哋翻工就会更加落力，公司都得益噶。 系啊，我哋企业都支持家庭友善雇佣措施，你公司都快啲报名啦！ 详情请浏览劳工处好雇主约章网页。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嘅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嘅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时间嚟到啦，系星期四嘅朝早八点三十九分噶啦。你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就有我彭仔啦，再加埋阿芭比啦，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今朝早咧就话多份中文报章咧嗰个头版头条咧，都系用咗呢一个吓，国际专家齐齐退出呢个监警会嚟到做头条嘅。先嚟睇下今日咧，明报嘅头条咧就系呢一则嘅新闻啦。内文讲到咧就话反修例风波持续超过半年啦。咁监警会咧九月初就获邀参与审视工作嘅五名国际专家协助评估以及系提供建议。咁专家组咧呢、這个专家组啊，咁啊，寻日咧发表声明表示，监警会在独立调查权力方面呢就有明显不足，因为呢缺乏调查权，专家组无法继续支持审视工作，集体决定呢正式退出。咁监警会主席梁定邦呢就话啦，专家并非请辞，就指佢哋呢是完成咗阶段性工作，监警会仍然是会如期在一月呢提交陈述资料的报告。咁话嗱，监警会咧就委任专家组嘅时候咧，明确表明啊，专家组亦会啊参与第二同埋第三阶段嘅审视工作嘅。咁显示咧，专家组系提早退出啦。咁而有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形容啊，专家组喺监警会公布中期报告之前挑选啦，系对咧报告投不信任票，同埋咧可以话系刮咗林郑月娥一巴啦。而民阵咧就话啦，专家组集体请辞，反映啊 一直以来咧连番指出监警会嘅权力同埋独立性不足嘅事实，令到香港声誉咧再喺国际上蒙羞，要求成立咧独立调查委员会嘅。咁呢一个嚟自今日咧《明报》嘅头条报道嚟嘅。 好啦，睇一睇《星岛日报》嘅港文报道啦，标题咧就讲到郑若骅表明自己咧系不会辞职嘅。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上个月中出访伦敦的时候就被当地的反修例示威者围堵，不幸跌了一跤就引致左手手腕受伤。原来期间已经有伦敦就直飞了北京去休养，直到本月即是12月的3号就回了香港，其左手都是需要戴上护托的。咁啊，喺訪問期間咧，鄭若驊亦都講到咧，佢喺倫敦受傷之後咧，未有即時咧回港或者係冇公開露面嘅。佢就解釋啦，當時咧係獲得中國駐英大使館嘅悉心安排啦，咁啊安排咗佢咧就係赴京療傷。出事之後咧，大使館咧亦都係派人咧安排佢入院啦，同埋送佢翻中國嘅。咁令到佢咧就好清楚自己係有國家作為強大後盾嘅重要性，令到佢可以安心啦，同埋有信心。佢先后入住咗当地嘅两间医院啦，喺医院主要都系休息啦，同埋有护士照顾，都算好好。咁佢就话啦，姑娘都好细心噶。佢亦都相信中央系关心自己嘅伤势啦，因为就讲到啦，中央领导系透过唔同嘅渠道直接咁样向转达佢对佢嘅问候同埋关心啦，亦都有呢个大使馆人员系煲粥俾佢做早餐，咁佢亦都系表示佢系感动噶。咁亦都有提到啦，佢话咧，都有有冇喺呢个当地咧曾经与中央嘅官员去直接交流咧？咁但系咧佢就话啦，其实咧就系佢冇透露有冇直接交流啦，但系咧就肯定咧呢一次嘅经历咧令到佢咧维护法治嘅决心咧系更加坚定嘅。咁啊，对于英国《金融时报》咧，曾经报道过咧，话郑若骅喺受伤之后咧，就有意咧就系辞职留喺英国咧，佢就重申啦，佢系并冇辞职嘅，而且咧就表示全部都系揣测。咁啊，亦都话啦，自己咧唔会咁不负责任。依家嘅局势咧好难，但系咧如果咧佢走落去嘅话咧，佢就唔会辞职。咁亦都话啦，呢一个辞职咧，佢觉得系一个不负责任嘅做法嚟嘅。呢个咧系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阿芭比。跟住咧，同大家睇《苹果日报》啦，《苹果日报》今日咧内页要闻咧就有讲到啦，好大家所关心嘅呢、這个美国《时代》杂志每年选出嘅风云人物，今年咧最终咧揭晓啦，咁咧就系由16岁嘅瑞典环保少女通贝利咧系击败一众嘅政商演艺名人，寻日咧成为咗美国《时代》周刊2019年度风云人物，亦都系咧风云人物设立啊，92年以嚟咧系最年轻嘅得主啊。咁新一期《时代》杂志嘅封面标题咧就系青年的力量，咁啊形容过去数十年啊，各国领袖一直咧好难受打动，采取切实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但系咧呢一位16岁嘅瑞典少女啊。通贝利咧，佢今年嘅行动就终于得到世界关注。至于跻身五强啊，同埋由网民票选称冠嘅香港示威者咧，最后咧系冇名次嘅。咁但系《时代周刊》咧就喺解释选通贝利嘅理据咧，就两度咧有提及香港，指呢一个女仔咧代表新一代自己危机自己救嘅时代精神咁讲嘅。咁通贝利咧，自旧年嘅八月开始咧，就经常只身咧就前往瑞典国会，就喺国会前咧，手举住呢一个为气候罢课嘅标语抗议，要求各国领袖系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启动咗咧系全球咧多个地方嘅学生响应一个叫做周五为未来罢课行动嘅。咁喺唔够一年嘅时间咧，一名嚟自系斯德哥尔摩嘅16岁嘅女生啊，从佢嘅国家议会外嘅鹅卵石上咧，系孤零零抗议，就变成为咧全世界嘅青年运动嘅领袖。咁咧，而由手持手写嘅标语嘅独立示威者，到启发咧超过150个国家数百万人代表我哋所住嘅星球上街，咁呢啲咧都系 時代周刊咧，佢哋嘅編輯部咧所作出嘅一啲嘅形容啦嚇。咁呢個嚟自今日咧《蘋果日報》嘅內頁要聞報導。 好啦，我哋睇一睇《文匯報》嘅報導咧，就係講到啦，30师咁啊，即係30位嘅教師啦嚇，涉暴衝為操守，面臨懲處啊！教育局咧前晚咧深夜就透露啦，由六月中至到十一月初咧，局方已经就住106宗同社会事件有关嘅教师专业操守个案咧系展开调查噶。初步完成嘅60宗个案当中咧，其中咧大概有30宗咧系初步成立啦，正系考虑咧应该作出嘅惩处。而針對近日有教師在上水天平村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而被捕，局方亦都已經要求他所屬的學校履行作為僱主和確保學生安全的責任，考慮暫時停了該教師的職務。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琴日咧出席公开活动之后就表示啦，作为教师注册嘅机构咧，教育局对于每一宗教师嘅投诉、被捕同埋经过公平审讯之后被定定嘅呢个情况咧，局方咧都系会严肃跟进嘅。各方亦都会根据一贯的做法，按照事件咧是否属实啦，会唔会牵涉咗违反教师专业操守等等嘅因素咧，而考虑对教师作出适当嘅惩处，当中咧包括咗警告啦、谴责，而最严重者咧就甚至会取消佢教师嘅注册资格嘅。咁而近月咧收到嘅教师操守投诉个案咧，局方亦都会咧依照既定嘅程序处理，对于违规者咧系作出适当嘅惩处嘅。咁呢一个咧系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好，跟住咧就睇东方日报啦。嗱，东方日报咧内页讲文咧就有一段嘅消息咧，讲到海洋公园咧系涉足4年前啊吓。咁啊，讲到话咧，海洋公园咧亏损倍增，就涉咧超过5亿元嘅。咁就话海洋公园寻日公布咧最新嘅业绩报告啊，截至到今年嘅6月30日咧，录得超过有5亿5000万元嘅亏损。除咗话连续咧4年录得亏损之外咧，亏损额咧系更加较上一年度嘅2亿3600万咧系扩大咗超过1倍啊！期间咧，访客人次亦都系跌至咧2010年以嚟嘅新低，只系有咧570万人次入场。咁元方咧就解釋話啦，即係呢個海洋公園方面啊，咁就話超強颱風山竹咧破壞設施，導致咧維修保養開支大增。有立法會議員批評啊，海洋公園嘅定位守舊，以及咧競爭力薄弱，先至係咧虧損嘅主要原因。質疑啊，兩大基建嘅開通對公園吸客幫助有限。有学者就指出咧，這个年报未反映反修例风波嘅影响，担心下年度嗰个业绩咧会更差。咁啊，建议啦，海洋公园唔应该咧系坐以待毙啊，系适宜咧调整营销策略救亡咁讲嘅吓。咁呢一个咧就系、是、嚟自《东方日报》报道啦，另外咧亦都有一个嘅相关嘅消息，都喺呢一个嘅报道当中咧有提及到，就话咧喺动物保育咧就系海洋公园一大核心价值啊。咁公园咧，佢哋喺公布最新嘅业绩报告嘅时候咧，显示到咧就呢一个嘅财政年度海洋公园总共有641只动物咧死亡嘅，咁系较2017-2018年度嘅712只咧系减少咗，咁佢哋都系做保育嘅，佢都唔想啲动物死嘅，咁呢个嚟自咧东方日报嘅报道啊。 呢个时候咧要讲一讲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先啊，咁啊关于咧有2宗嘅事故咧系影响到路面非常挤塞嘅，咁啊第一宗咧就系太子道东咧系有道路事故嘅，往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嘅中快线封闭，影响住咧界限街往观塘非常挤塞，龙尾咧就去到大坑东道嘅，亦都影响咗咧亚加老街往太子道嘅东嘅都系挤塞啦，太子道东挤塞嘅，龙尾咧就去到加道里道。咁另外咧码头围道往太子道东咧亦都系挤塞嘅，龙尾咧就去到江苏街。咁而第二宗咧就系讲到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啊，近住米埔嘅第1、2线咧系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咧就去到金钱村。好啦，我哋睇一睇翻咧呢个香港经济日报嘅要闻啦，提到咧明年1.9万单位入伙，哇，租金咧要下调。 咁啊，睇翻啦，喺过去政府积极增加供应之下咧，就睇嚟房屋呢一个政策系渐见成效啦。统计显示，2020年迎嚟新一批嘅呢个入伙高峰期咧，近1.9万个新盘入伙啊。咁啊，适逢咧楼价同埋租金咧都有下行嘅压力咧，预期咧会有进一步嘅拖低租金嘅呢一个现象会出现。咁有物业公司嘅资料就显示啦，2020年咧系有31个全新嘅楼盘咧会相继入伙嘅，咁啊涉及咗咧有一共18,960个单位，咁啊同2019年嘅时候咧就大概系1.9万咧就差唔多啦吓。咁如果以单位嘅面积去计算咧，其实明年入伙嘅新盘咧仍然系有细单位供应咧都系比较多啲噶，当中咧有18个新盘咧提供住300平方尺以下嘅纳米单位，最细嘅单位咧就位于长沙湾啊，实用面积咧就系150平方尺，哇吓，150平方尺，咁啊其次亦都有屯门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实用面积咧系162平方尺起嘅。咁啊，讲到咧，美联物业首席分析师刘家辉就指出啦，入伙嘅盘供应咧系过多咧，就系嘅地区咧，租金相信都会有一定嘅压力啦。不过如果系整体嘅住宅空置率咧未见大幅上升咧，相信住宅嘅租金咧亦都唔会大幅回落。咁啊，预期咧农历年之后咧，租金系会回稳嘅。咁啊，如果真系揾紧单位去租嘅话咧，或者自己放租嘅人士都可以多多留意呢啲嘅行情啊。 通常咧，传统咧喺过年前后咧，系多咗人咧会睇楼噶。 系啊系啊， 阿 O 同阿 Barbie 有冇睇过一啲咧？即系嗰啲喺文中所形容啲纳米楼啊，即系得百零尺嗰啲楼咧，有冇 睇过？冇啊，真系。 冇得睇嘅。通常咧，嗰啲发展商咧，如果嗰啲新盘咧最细嗰啲，佢唔攞出嚟睇嘅。 系啊，但系我睇过， 佢会攞啲叫做大少少嘅积俾你睇咯，即系譬如150尺嗰间冇嘅，220尺嗰间佢就开俾你睇咯。 咁、我嗰次睇又 O， 佢肯俾你睇， 唔系佢特别俾我睇，系所有人都有得睇嘅。 即系总之开放咗百零尺嗰个单位俾人睇啦。 所有都有见过啊，都有见识过。其实如果个楼底够高咧，都还可以咯， 同埋睇住几人嘅啫，其实 咁啊，彭爷爷嘅独居老人嚟噶嘛， 不过一定系 studio flat 嚟噶啦，即系 一 入去 打开门就系到你张床噶啦， 开门见山噶啦，开门亦都见衫啊，见衫啊，见到你啲衣柜噶啦， 哇，摆到衣柜啊，你真系好妄想啊你， 咁咪抹少啲咯， 才子 O。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四的早上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lvin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 Kelvin， 睇翻市况，琴日咧过完中午市之后咧啊有力升一升，咁都系靠一啲咧蓝筹股咧支撑大市啦。今日港股嘅走向，你又点去分析呢？ 係，咁你見到尋日個升勢之後，咁我哋今日預計又可能會相對翻靜啲嘅，因為你睇翻除咗尋日之外，咁過去即係今個禮拜總體嘅情況都係留意翻兩主要嚟講個聚焦都係兩樣嘢啦。第一樣就係美國係睇一個即係個議息嗰個結果係點啦，同埋都係主要嚟講都係翻今個禮拜日即係中美貿易談判到底個加徵關税會唔會發生嘅。咁你尋晚就即係隔夜就見到個美國就個議息結果就一如市場預期就冇減息啦。咁但係佢亦都預期就係話2020年都可能唔減息。咁呢個就可能係同市場之前個諗法有少少唔同嘅。但係見到即係見到大概話唔減息，就即係基本上都覺得2020年美國個經濟前景都係 OK 嘅。咁所以所以都對個市係好嘅。咁所以就係咁而家呢樣嘢過咗之後，咁就同即係都係睇翻究竟禮拜日嗰、那個、那個、那個結果係點？咁我哋都係會偏向覺得就係唔會加徵關税嘅，即係佢可能即係冇一個大嘅貿易協議出嚟啦。但係都係會總體嚟講，都係會講翻就係話可能有啲細嘅協議仔出咗，咁跟住就話我個都個談判都繼續緊，咁所以就都利好，咁所以就都唔會加徵。咁所以我哋就覺得你話，總體嚟講，今日我哋覺得都可能會慢慢夾多上少少，但係即係我哋覺得年尾都係可能會上翻27樓上少少嘅水平咁樣嘅。 大市就咁樣睇法啦。個股今日抽只美團出嚟， 睇一睇，因为咧临近年尾啦，咁啊资金咧都涌入一啲咧相对稳阵啊，或者由年头升到年尾嘅股份啦。咁美团咧当然系其中一只咧，叫做地标股啦。咁啊呢一只股份你点去分析咧 ，Kelvin？ OK， 咁你话美团嘅话，咁我哋就觉得即系你话，正如你頭先話齋，咁就基本上年頭升到年尾咁滯噶啦。咁你話譬如如果過咗$100之後，咁其實我哋就覺得，即係今年嚟講，見到美團其實就主嚟講都係受資金推動居多嘅，即係尤其是國內資金推動啦。即係 P/E 就冇得計啦，因為佢始終都仲係蝕緊錢。但係如果你話用翻其他嘅估值方法，咁我哋覺得其實過咗$100咧，就其實都係偏向貴噶啦。咁所以就係你而家就基本上我哋就覺得都係睇翻佢一個基本因素，就同埋睇佢幾時可以即係指示啦。咁佢而家既然見到即係今年嚟講，即係見到譬如佢第三季啲數據其實都係 OK 嘅。咁所以就基本上都係相信翻佢偏向可能係明年，即係出年就可能都係會可能開始指示。咁就即係啲投資者都係憧憬翻呢一樣嘢嘅。你如果即係叫我買，我就可能會即係落翻$100留下先嘅。咁我哋上網暫時嚟講都可能$101度啦，即係呢個都係，即係你話個你到呢個位，我哋就覺得個升幅就唔係多，但係你話到年尾，即係你話仲係咪炒強勢股咁，都有可能係，所以都係會覺得低少少先買好啲。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投資策略執行董事啊梁冠業 Kelvin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Kelvin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票，自己有冇持有咧？ 啊，冇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咧稍後時間再傾喎。唔該 Kelvin， 拜拜。 OK，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 ，O 同埋 Barbie， hello。 早晨，华梅姐。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哇，又有一啲咧，差唔多到年尾咧，就好多嗰啲年度嘅大选啊，嗯、又或者咧系预测一下咧明年嘅一啲趋势咁啊，嗬。嗱、哦，有一啲咧喺我哋时尚界咧，就会有一啲预测来年咧。譬如喺时装方面啊，兴啲乜嘢啊？喺呢个嘅妆容方面会兴啲乜嘢啊？或者系头发啦、啊，啊会兴咩发型啊？咁样啦、啊，阿 Barbie 有冇留意一下呢、啊、 我又真系暂时都未有时间做呢样嘢。 我都好肯定你系唔多留意啲嘢噶。我睇你个人咁鬼欧啊，嗰啲颜色衣着嗰啲，嗱、啊，咁你要跟我学啦。 知道， 一齐跟华梅姐学下下年嘅。年度颜色， 我咧今日咧同大家讲，明年咧2020年嘅年度颜色咧，原来咧有一啲咧即系呢一行嘅人咧，佢哋推介咗咧有一只叫做经典蓝啊、哦、，classic blue、嗯、 蓝色， 系啦，嗱我都知啦，晨光第一线好多人听嘅，嗰啲咧玻璃心嗰啲咧，唔好自己对号入座，人哋而家真系讲紧颜色啊吓，真系啊，等一阵又嚟嗰啲咁样嘅文字咧，好鬼令人咧头痛嘅你哋啊， 我哋讲翻嗰个 classic blue， 系啦，咁咧呢一个 classic blue 系点啊？即系话咧系。本来今年咧，2019年咧就兴嗰只咧叫珊瑚骨子个骨啊， 系啊， 系啊，橙色 地，橙橙地咁啊。 咁呢一只嘅经典蓝咧，就话能够令人安心啦，又注入咗平静啦、自信啦，咁样连结埋一齐，要为咧人类精神带嚟和平同埋安宁嘅感觉，有一种咧好保护嘅感觉嘅。咁呢一种咧就系佢啊 classic blue， 其实咧都系似一啲深蓝色嘅呢一种嘅颜色。希望大家明年着多啲呢只颜色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我哋啊做人咧就最紧要有出息啦，理得佢明年系咩颜色。 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 路面方面，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而家龙尾就喺彩云村；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咧一段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咧，近住扫管笏一段咧就挤塞；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系塞嘅，龙尾去到马料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十二月啦。等佢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朱海婷。拣一首令我觉得暖粒粒的歌咧，我会拣范晓萱的《雪人》，因为你想象下，每次听咧，我眯埋眼都会想象到咧，有个雪人在我前面，跟住我手上揸住一杯热朱古力，上面仲有几粒棉花糖，令我觉得好 warm 好 sweet 啊！ 眼看春天就要来了，而我也将不再生存。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子豪，做乜约我嚟海边吹风啊？ 博成，我谂住吹散啲妇女嘛。 嗱，你唔讲我走噶啦。 今个礼拜咧，天然咪放假嘅，我揾咗嘉宾主持咧。 但我哋 Give Me Five 系礼拜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啱唔啱噶？ 得噶啦，嚟打声招呼先。 我哋系 Era， 仲可以一人一日添啊。 但我听讲你哋唔会拆开噶。 换渴望散在天空，回不上。 你帮我推荐下咯，我哋又 OK 噶。 就咁话噶啦， 搞掂。 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又进入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今天咧直播室咧就人咧就单薄少少吓，有三个咁大把啦，有我彭仔啦，有阿 O 啦，同埋有 Barbie 响处啦。 早晨，早晨 啊，咁啊三缺一，咁啊但系都唔紧要，因为我哋咧有好多听众喺收音机旁边咧陪住我哋嘅，咁啊今日星期四咧就应该喺呢一个嘅九点过后就阿 O 咧会有啲 创业 友系同我哋讲下佢创业之道啊，有阵时咧就系成功嘅，有时咧就系正在进行中，未知结果啊。有啲咧就好似阿 O 咁讲，可能咧遇到挫折 系 咁啊都好嘅。有阵时听咗人哋嗰啲经验咧，自己当真系想话创业嘅时候咧，多一个嘅谂法啦， 真系 考虑嗬。 系咁啊，从住人哋嘅一啲经验啦，咁啊掌握到一啲资讯咧，咁令到自己咧创业嘅时候咧，未唔会捉招咯。 即系而家阿 O 你自己咁啦， 系啦， 你系捉招啊？定系咩啊？ 唉，都足足地啊， 系 啊， 哎呀， 足足地啊！ 不过你咁多饭， 系啊，点都唔紧要嘅啊， 衣食住行样样你都有涉猎。 哦，唔系嘅，都唔系嘅， 唔系，使唔使我做样数啊？ 唔好，唔好。冇，自己系啊！我嘅本位嘅工作就系做电台啦，电台就系最喜欢。 好啦， 咁我哋今日咧请嚟嘅嘉宾咧，哇，都好有争议性。欸、 但系芭比好似想讲嘢， 你想讲咩啊？芭比， 我觉得佩服你，羡慕你叻啫。 哦，唔系， 我以为系咪 讲下 个数 宝啊？ 有今日有 神光 Morning Call 啊！ 系啊， 讲下数宝， 有人代表，有人代表会。 唔甩底噶嘛。 咁啊，嗱，我要呼吁下咧，即系预约咗今日嘅朋友，记得一阵间听我电话吓。 系边位啊？ 阿黄太啊， 阿黄太，黄太，打一阵咧会有一把好甜美嘅声音啊，就系芭比咧会打电话提你做神光。呢、這个点唱啊？成个 morning call 啊吓！ 系今日咧，创业 O to O 嘅嘉宾咧就系陈庭欣啦。咁啊，大家喺电视机、 小三，进击的小三， 最强小三。咁啊，电视入边嘅一个角色嚟嘅， 系啊， 佢都有讲。同埋佢讲咗话，佢温泉嗰个镜头其实系借位嘅，大家唔好谂得咁多。佢唔会为到公司咁薄嘅咁样咯。 个蜜桃团。 系啊，总之嗰镜头借位咯。 其实如果系靓又唔怕认 啊。系啊， 总之佢系借位啦。总之佢系咁讲，我咪咁样 晒咯。 咁样复述俾大家听。 咁冇啊，你咪等于当佢系阿森美同个男仔玩嗰啲叫咩日本双扑咁样。 系 佢压住嗰条双扑嗰个当布，其实都系两楷。两届南北半球咁都露晒出嚟噶啦， 我都唔知啊，两个片我都冇睇，我都系睇报道得知。 啊，你好嘢，你都系好专注系电台，唔睇电视，好抵石啊！哦，呢啲 好啦，咁我哋听下个访问先。 佢卖咩啊？ 佢 好紧要啊！佢卖咩噶？ 佢咧男朋友就开咗一个 gym room， 佢就帮佢手做啲 promotion 同埋代言嘅。咁但系佢之前咧做一个食肆嘅生意咧，做咗两年咧，做一个铁板烧咧，就捉咗招啦。咁呢个捉招嘅体验咧，我觉得大家可以攞个放大镜去分享一下佢呢个铁板烧究竟点解会做唔住啊？ 就系冇送呢个蜜桃咯。 唔知啊，要听下先。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啊，创业 O to O， 阿 O 揾嚟咧，陈庭欣 Toby 早晨， 早晨啊，大家好，我系 Toby 啊， 喂 Toby， 咁近期你呢个多功能老婆呢个作品咧，都亦都深入民心啦，咁啊，咁啊，另一个新闻就系、是、男朋友就有呢个健身啊。健身室啦，係咪啊？可以咁講啊，呢、這個 gym room。咁 opening 嘅時候咧，你都有去叫代言啦，以至去幫手做好多唔同嘅宣傳嘅。咁啊老闆娘嘅你咧點睇呢、這個？ 我唔係老闆娘，首先我真係正規做呢個代言人，係經過曬我哋公司嘅同我經理人傾啦。咁我亦都做翻即係代言要做嘅嘢咯。但其實呢樣嘢都係我一直入行以嚟都。希望可以拍到一個廣告或者代言咯，即係入行以嚟，我可能拍過一啲婚宴啦，我諗之前都有新聞民生啦，成日都聽到我講對 Only One 咁啦。咁另外就係、是、財務啦，或者之前都有做過一啲facial 嘅代言人嘅。咁但係我自己本身好中意做運動，即係我自己對自己個體質同埋個身形都會係。好 keep 住嘅咯，即系我要提醒自己。咁我中意做运动人，我就好想可唔可以直情有即系有个代言，一直都冇咯，等唔到，可能一啲纤体嘅都冇揾过我咯。 唔系咁，你本身瘦底或者即系唔系嗰啲就好难搞嘅。 同埋大家中意睇嗰啲，真系要做好努力嘅运动先得噶。系啊。 OK， 其实自己点解唔谂住啊？都 involve 多啲落去，譬如夹一份定还是系夹，即系真系做翻一个老板娘嘅角色。我有少少呢个问题嘅，其实。 咁首先我自己做生意系唔叻嘅，我系完全冇呢个。 你有冇做过生意？其实 我有做过啊，几年前有开一间日本嘅食肆喺铜锣湾。 系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嗰次嘅经验咧？唔系个个人创业都系一帆风顺啊！我真系真心相信， 啊、 即系亦都唔系个个人都适合创业。呢、 啊 這个亦都系好想透过环节讲。喂，咁你个个都系哇成功叫做成功人士一百强，即系创业家一百强，个个都发咗达啦。如果个个啊、即系出嚟。话做老板啊，都可以哇，可以上去港交所敲钟嘅，即系上到市嘅，咁冇人打工啦、啊、呢、這个世界系咪先？咁总会有啲人系适合啊，好似 Toby 咁咯，适合做代言嘅啊，适合做一个好嘅女朋友嘅角色嘅，好嘅演员嘅，好嘅主持嘅。咁more than 一个创业，觉得会捉招自己唔系好啱，都系一个自我嘅发现嚟噶嘛。喂，讲下你嗰次嘅经验嚟听下。 嗰次其实都系同朋友一齐有个 idea 就开一间。日本嘅鐵板燒嘅餐廳，咁其實本身我對數字係一啲都唔敏感，即可能每次開完會咧，佢哋講完一大扎嘅數目時咧，我好似轉個頭就唔記得。 OK， 同埋我。 我计数计得好慢，即系可能我要写低，跟住翻去计好鬼耐，我先哦原来系咁。但系佢哋嗰时已经即刻计到嗰啲， 即系会对数嘅。其实条数都好均真嘅，即系大家都话啊 ，Toby， 我哋对数啦。嗱，今个月埋数嗱，我哋咧就赚咗1000万咁先算啦。 哇，呢个数就唔使计啦，咁简单嘅。 For example 啦，跟住但系咧人工嘅开支咧就系9000万咁样去 算。因为讲做食肆，我谂大家都好明白好多湿碎嘢， 系 啲数咧真系细到咧，即 系 可能一个豉油樽啊， 系 咁 啊， 系牙签啊，甚至乎可能有啲，虽然我哋铁板烧啫，咁但系都会有刺身噶嘛。 系 嗰啲刺身原来系好难计，究竟嗰嚿鱼几多 gram， 咁究竟系几多钱翻嚟啊？同埋流动得好紧要咯。咁同埋食肆就系，尤其是做即系有日本餐咧，你啲嘢要好新鲜。咁对，可能你入货入几多嘅时候，我完全唔识嘅，即系所以要交晒俾我啲朋友做。咁当然佢哋都会落手落脚一齐喺餐厅度做嘅。咁同埋嗰时揾地方啦，其实讲真，香港真系租金好贵，就算我揾到系上咗楼嘅楼上铺，咁楼上铺可能系相对地铺系平啲，咁但系你又要花好多时间去做宣传啊，咁同埋铁板烧唔系一个即系大家可能每日都会去食嘅嘢，即系可能系一啲大时大节啦，庆祝啊，或者真系两个人去拍拖啊，即系嗰啲咁样嘅 feel 咯，就唔系可能系茶餐厅，基本上大家都会成日去啊，去完就拍下攞又走啊， 哦、即系高级嘢嚟嘅铁板烧， 中高即系都会系咁咯，即系你唔会，即系好简单，你同屋企人食饭，你好，我谂应该好少谂到铁板烧咯，咁所以就有好多因素，原来我做完呢个生意之后，我先至会发现到咯。嗰时我嘅餐厅咧，佢哋就话开多一间卖外卖店，就喺好远嘅天水围。 系系， 我从来都冇接触嗰个地方嘅，即系你唔会知道究竟嗰个地方嘅民生啊，或者系佢哋嘅买嘢嘅嗰个欲望啊，或者嗰个 消费 嘅能 力 系点啦。咁我就真系嗰时佢哋话开，咁其实我系反对嘅。咁但系最终投票嘛，即系就开咗啦。咁我咪结果我就要入去啦，入去嗰个商场睇啦。 真系开咗一间， 真系开多咗间嘅，净系卖外卖嘅。 O K。 咁我入去个商场睇嘅时候咧， 咁外卖咩 ？Sorry， 我想问多少少，即系咁系外卖啲咩？你原先系做铁板烧，即系做寿司咁样，可能系咪啊？就是、外卖， 外卖都系热食嘅，都系铁板烧，即系外卖个饭盒。原来话，天水围嘅人口好多啊，好多人都中意买饭盒翻去食噶。 系咪啊？即系如果佢哋真系做过 research 嘅，你其他生意 partner 睇过嘅。 O K， 系咁我最终咪入去都一起去观摩下啦，视察 下 个商场系点。 剪彩你都要入去啦， 都冇我哋好细， 好 humble 系嘛。 咁结果我就周围去行嗰个商场，咦，嗰个商场好得意，好民生嘅，卖啲嘢系好贴地嘅。但系咧佢个商场冇乜规管嘅，即系可能呢档系卖海味，隔篱又卖衫啊，跟住又隔篱又卖文具啊，即係好 randomly 咁樣嘅商場，咁我又都學到嘢啦。咁行行下之後，我就發現 即係學到嘢，哇咁都得嘅。 即係可以，其實就係 咁雜亂無章。 有時可能民生嘅嘢咧，就係你唔需要編排到好 工整， 反而好市政工整，可能大家都唔會成日去，即係可能就係又係要啲節日啊，或者一啲慶祝活動，你先會去咯。咁反而可能你日日都落街，嗰啲商場就係最啱民生嘅地方。咁我就去一个去佢其中一个铺头咧，我就睇到咧，人哋有养咗两只鹦鹉仔，爱情鱼喺个铺头度。咁我梗系就可以系咁玩人哋嗰只鹦鹉啦，同佢玩啦。咁啊，倾倾下偈嘅时候咧，就同嗰个人熟咗啊。我就话其实我都好似听落几啱自己养嗰只小鹦鹉。咁我话但系买我就唔好啦。咁但系后屘嗰人就同我讲，原来呢啲鹦鹉仔系成日都会自己屋企啲人孵出嚟㗎，咁就需要搵新嘅家庭。咁我就話，咁如果你下次有孵出嚟，你就俾一隻我啦咁。咁我就喺嗰度就擁有咗我人生嘅第一隻鸚鵡啦。咁所以我就真係覺得雖然可能今次生意失敗係唔見咗錢，咁但我搵咗我嘅人生嘅另外一樣嘢返嚟囉。 就係你喜爱嘅鹦鹉咁样 系，都系因为养咗佢，我先发现吓、原来我咁喜爱鹦鹉，我完全细个冇谂过。咁所以我觉得所有嘢，即系生意或者做工作，任何嘢都，我咧有失，永远都有得嘅。 但系我问多少少，嗰个天水围嗰铺头又系即系叫做都系两年之内就结咗业啦。 系啊系啊系啊，嗰、个短时间啲，因为系之后先开始。 点解又做唔住嘅？可唔可以讲得噶？想问。 其实都是因为你第一间即是你本身个铁板烧个铺头都未搞得掂嘅时候、 哦、 有多样嘢嘅时候系多一个负担同埋太远啦所以我最初初话我唔赞成唔投个票、太远我又即系我自己本身又唔好认识嗰个地方咁、我哋人手又唔系特别多咁你要再分配人手过去嘅时候咁所以我初初系投反对票 系系系啊，婷欣啊，最后咧，鼓励一下一啲年轻嘅创业者啦，因为好多嘅后生仔咧，佢都谂住，喂，唔想打工、啊，想自己做老板、啊，咁、整合自己创业，以至自己做代言啊，帮手啊，一啲得得失失之后咧，经过过滤之后啦、啊，有啲乜嘢嘅叫做金句啊，可以同我哋嘅叫做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去分享翻咧。 金句我真系唔敢讲、一来我冇，我觉得系 心得 做 心得 做生意或者做任何事都好啦、都要量力而为咯、我觉得可能可以去幻想或者梦想大啲，咁、但系你要慢慢将你梦想嘅嘢一个一个 point 去谂一啲实际嘅嘢，就系睇下自己嘅实际能力系咪真系做到。 系、 有时你幻想或者梦想真系好大嘅时候，但原来实际根本系唔可能嘅，唔系叫你唔做，但可能你可以将你个梦想调翻细少少先，或者将个目标改一改，近翻少少先。但系就唔好唔做，唔好一开始就放弃啦咁咯，即系我系咁谂咯， 系 咁同埋就系、我谂即系要识多啲唔同圈子嘅朋友。有时我都觉得有时自己困住咗喺 演艺圈， 演艺圈咁反而原来你出去听多啲其他人讲嘢，识多啲唔同范畴嘅朋友，佢系会俾到一啲新嘅灵感嚟。同埋唔好将自己困喺一个安全區啊，成日都唔敢跳出去啊。 係係， 無論係你嘅想做嘅動作、工作或者你嘅思想上都係、我覺得係一定要有某一定嘅膽量。咁、但係都要真係問下自己，係咪真係做得到？可以有啲嘢可以調教，即係你好 flexible， 你唔一定要定咗我做，我一定要做。是是是原來做到好辛苦嘅時候，但係做唔到，你會好失望。即係我會覺得係咁。 係，我都覺得量力而為係緊要嘅。咁所以就收音機旁邊嘅你咧，可以。要听下 Toby 嘅分享啦，咁当然喺电视机咧，大家继续睇住 Toby 嘅演出啦，要主持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晒陈婷欣上到嚟晨光第一线， 多 谢你， 多谢大家。 芬芳，你自然开朗，令我也心安。醒了床前无月光，一天到来，然后挺起胸膛。早晨牛油面包多芬芳， 听过有梁咏琪 Gigi 嘅平安夜， 系咁。至于喺马路上边咧，要平安咧，就要注意一下啲交通消息啦。嗱，新田公路啊，往元朗方向近住米埔第一二线咧，有交通意外，严重挤塞吓，龙尾咧就喺粉岭公路近住彩园村嘅。另外啦，粉锦公路往元朗方向近住莲塘尾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嘅，龙尾咧就喺北区医院。仲有嘅系较早前啊，太子道东道路事故已经清理啦。往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中快线咧系解封嘅，咁但系一带咧都系多车嘅吓，咁大家要注意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追踪。追踪罗启新， 早晨啊，彭仔， 唉，早啊。 喂，今朝早咧，我有啲特别啊。 喂，头先你又偷唔偷听到我哋讲啲咩啊？ 我偷听唔到啦，今次。 啊，即系证明系你上次好彩啫。 听咗一扎交通消息咯， 嗰啲好嘢嚟嘅。 朝早咧，我就 系点啊？ 嗰啲塞嗰啲都唔系好嘢嚟噶啦，吓。咁今朝早我特登咧就上网，你知啲网嗰啲嘢咧，冚唪都系有啲嘢咩 delay 噶嘛。我咧就上網咧就係、是、download 咗呢一個咧，就睇住天文台嗰個鐘啊。 哦， 咁、我睇一陣間咧，我就會試一下咧，究竟同呢一個香港電台個鐘咧有幾多秒 delay 咧？我以後就大概計翻咁上下啦，咁啊知幾時收口啦嚇。咁啊，今晚八點有咩睇咧？就係、是、以事論事啊。咁第一個題目咧就係調查 against 檢討。 誒、欸，即係 VS 咁啊？ 系啊，你知啦，我哋又话要呢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咁佢又整个独立检讨委员会。 如果佢整个好独立嘅调查委员会， 梗系你食牛扒，佢要俾你食牛腩；你食呢一个马糕，佢就要整呢一个马头糕。咁、你真系硬系改咁呢啲嘢， 有原因噶。 是但啦，总之就 为你好啊，会唔会系？ 总之就避开一啲嘢啦，唉，总之就硬系 呢个以事论事会为我哋开一个咁嘅题目系咪？ 系啊，咁另外咧就亦都有啲人问咧，就啊理大点解咧嗰度咧有啲人要留守理大咧吓、啊？都明知冇得赢噶啦，咁你 即系当日 嚟做咩咧？系啦， 可能冇地方去啊。 今次冇 弊啦，我讲完呢句咧有玻璃心啦，突然又 系嘛，系啦，咁跟住咧，今日咧就会有呢个理大留守者嘅自白啦。 哦，咁啊好啦，现身说法，咁啊唔需要估啦。 嗯，冇错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是、有另一个题目咧就阴公猪啲嘅，就系、是、终身禁飞吓 咩嚟噶？喂， 系啊，咁你知啦，咁就有原来有37名咧，就系、是、航空公司嘅员工咧，即系怀疑咧参加呢个反修例事件咧有关嘅活动咧，就被列入呢个禁飞名单嘅。 系佢间航空公司就系、是。整個即係出入 中國民航局嘅禁飛名單啊，咁咧佢就有啲就已經俾人炒咗啦。咁係咪如果你轉去其他公司又得唔得咧？咁 呢個先係問題喎、 啊。係咪終身禁飛咧嚇？ 咁、呢個真係一個問號啦。如果都去到第二間航空公司都話唔準嘅，咁啊真係終身喎、 啊。係、啊，陰公豬啊！咁去到八點半嘅時候咧，就日常八點半咧，亦都會講下香港國際機場裏邊嘅嗰啲空管人員。究竟是怎样做嘢嘅咧吓吓，即系有时佢你都睇过啦，嗰啲片咧成日都系听到啲人讲嘢啊咩啊咩啊飞啊边度跑道啊咁样吓，诸如此类嘅吓，咁啊同埋有唔同国家嘅飞机师咧，佢哋嘅英语咧都可能有啲发音不一样噶嘛， 咁 点样可以即系 又会准确咁样听到准确咁样得到个信息啦嗬， 系啊。咁而進入冬天啦，咁我哋咧救姜人士咧都要講下啲姜噶嘛，咁啊要講啲姜啊， 呢個日常八點半。 系啊，咁你知啦，咁除咗咧，我哋喺街市买姜之后咧，仲有呢个干姜啊，经常会喺呢个中药嘅药材里面出现嘅。 中药嘅药材有 干姜。 系啊，咁唔会有湿嘅姜嘅，喺个个柜桶度攞不出嚟。 零食嗰啲姜算系咩咧？ 哦，嗰啲嘢即系通常都腌咗糖嘅。 哦， 你以为姜有益，但系咧就可能会食多咗糖。咁而且而家咧，嗰啲人咧成日都见到咧。有糖呢就哎呀糖冇益嘅，黑糖呢佢又觉得有益㗎喎。咁黑糖姜茶又如何呢咁。 好嘢喎、哦。好、 啊、 多人觉得係。 呢轮呢就係咪呢保保暖咁啊。咁你话保暖喎、啊、香港人有几冻啊。去到今晚啊九点半呢出奇之旅呢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叫做阿富茨克啊。 咩 你知唔知个地方呢 唔知 道。真係天气十分极端啊。冬天呢可以去到零下负六十度嘅、 哦。 夏天可以到三十度。 哎哟哇开始可以对下你个钟啊。 是啊喂而家呢50秒啦是咪啊你嗰边。 啱啱系。 是 咯嗱。 呢、這个准喎、啊、55啦都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新田公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私家车男司机抛出车外，当场死亡。意外在早上7点几发生，另外涉及两架中型货车。意外之后，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近米埔有行车线封闭，现场交通挤塞。旺角弥敦道近窝打老道，昨晚有人截停并且按下巴士的紧急死火掣，亦都有人涉嫌用巴士上的逃生锤仔打烂巴士车窗，警方拘捕两人。警员昨晚11点几在附近埋伏，并且展开追捕。一个15岁怀疑涉案少女逃去，期间跌倒，之后被警方以涉嫌刑事毁坏拘捕。另外3个男子逃去。另一个29岁男子怀疑用手阻碍警员，警员口头警告之后，用胡椒喷剂制服他，并且将他拘捕。美国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合乎市场预期。最新预测亦都显示，联储局出年的利率将会维持不变。联储局表示，目前的货币政策立场对于维持美国经济扩张、通胀和就业目标是恰当，并且将会继续关注最新数据，包括全球形势和持续的通胀压力。另外，会后声明放弃之前指前景仍然存在不明朗的措辞，重申就业增长稳定、通胀低于目标。印度国会通过备受争议的公民身份修正案，给予来自阿富汗、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非穆斯林非法移民公民身份。法案以125票赞成、105票反对，在国会上议院获得通过。根据法案，2015年之前由邻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和阿富汗进入印度的非法移民可以成为当地公民，但法案将穆斯林非法移民排除在外。法案在印度东北部引发大规模示威，和孟加拉接壤的各个州份都有民众上街抗议，批评法案歧视穆斯林。当地700多个知名人士，包括律师、学者和演员等，发表联署声明谴责法案。法案星期一已经在下议院通过，将会交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日间稍后云量增多，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多云，气温回升同有薄雾。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01点，升257点，总成交金额64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6点，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4.8，升4.8；新上市嘅杰瑞制药、康宁杰瑞制药系报13.26。中国平安91.55，升7毫；小米集团10.04系升3毫；友邦保险79.15，升1.15； 阿里巴巴200.04是升2.8，建设银行6.4是升3仙，希望教育1.44是升4仙，新上市的心动公司是报12元，德信中国3.08是无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5，日元108.54，瑞士法郎0.982，澳元0.688，加元1.317，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7.03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3点，升41点。港金现价报13,740元，升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4.71美元，卖出1,475.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新田公路啊！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米埔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中慢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咧非常之挤塞噶，咁车龙咧都好长啦。咁啊，揸车朋友咧留意下，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12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彩园村，咁啲车唔行新田公路咧就改行晒粉锦公路啦。咁但系由于太多车啊，咁所以粉锦公路咧都系塞埋噶。粉锦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莲塘尾一段咧，亦都开始挤塞，龙尾排到去北区医院噶。重复多次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嘅12线有交通意外，严重挤塞，咁车龙好长噶，排翻去粉岭公路啦，咁影响到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龙尾就喺彩园村，咁啲车行晒粉锦公路，咁所以粉锦公路咧都系挤塞噶。去元朗方向，近住莲塘尾一段啦，龙尾排到去北区医院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马料水。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悦酒店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马料水。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咁较早前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出有事故啦，中快线封闭嘅，封路重开。咁而家太子道东一带交通咧回复正常噶，咁揸车朋友咧而家可以行翻太子道东啦，同埋界限街、亚皆路街同埋码头围道啦，去太子道东咧交通都系正常翻噶。咁另外观塘绕道啦，去旺角方向。咁啊，落翻去启福道嘅支路，咁啊有坏车，较早前咁而家坏车都拖走咗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落翻去启福道支路咧就系比较慢车啫。咁但系反方向去油塘啦，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噶。咁另外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咧，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坏车报告啦，龙尾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北假山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德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进步只需踏前一步。我 Janice Man 文咏珊同雇员栽培训局一直与你同行。培训通课程首杀终端机，设于超过100个地点，遍布全港18区，提供再培训局课程资讯，配合地区服务网络，助你提升技能，发展事业。想知多啲，快啲打182182啦！再培训局助你踏前一步，进修再进步。 我是阿欧。我好鍾意飲奶茶嘅，朝头早呢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呢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係、是、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又嚟到我哋嘅我的享乐时代，晨光第一线嘅主持们，今日轮到边位贡献下？ 到我啊，系啊，我系阿 O， 咁啊，趁住小白同埋 Heidi 唔喺度咧，就可以啊，开两饭啦。头先咧，唔系，好地道嘅，两样嘢都好地道嘅。啊，第一样咧讲咗啲玩嘅嘢，因为咧头先咧咪后啊吓，咁啊都有讲话一啲夹公仔机啦，因为咧近期咧，其实近年咧香港都好兴嗰啲夹公仔机啊， 系啊，啲铺头咧。之前觉得嗰啲吉铺咧，如果吉咗出嚟之后咧，好快咧就会变咗做一啲嘅特卖场啦。一系咧喺过年前就变咗做卖利是封嗰啲嘢啦， 类似嗰啲啦。系 依家咧。已經俾嗰啲咧夾公仔機咧霸曬啦！ 原來咧嗰啲夾公仔機嘅鋪頭咧係點營運咧？我都真心咧入去問過喎，咁樣 好似有啲騙案都喺嗰度嚟 嘅 喎。 有三樣龍撩嘢嘅，咁最後先講啦，通常都係咁、一開始咧就講咗啲量例面先。嗰量例面咧就係原來咧可能你只係擺萬零兩萬蚊咧，你已經可以咧成為一個老闆啦。咁、當然啦，你嗰個老闆就唔係話哇成間夾公仔機你玩曬，咁你只係咧擁咗一部。部機咧入邊有得夾啲咩咧？你可以決定嘅，咁就按月租咁樣啦。咁嗰個分成咧就嗰個業主啊，或者嗰個大老闆咧就同你去叫做去對分咁樣啦。情況有啲似咧早多五六年嗰啲格仔鋪店咁樣，係啦，即係有一個 格仔鋪咁樣， 係啦，有一個大業主咧就開咗100格仔咁樣，跟住你想玩咧你就投放或者投資一啲資金落去，咁啊 你睇中幾個格，咁你係 啦 就係買或者租。嗰幾個架， 咁啦，嗱，頭先咧就講咗啲亮麗嘅畫面啦，咁有啲龍撩嘢嘅，咁呢個咧先係嗰啲伏位，第一個伏位咧就係你入翻嚟嗰啲貨品咧，一定要係攞正牌嘅，意思咧就唔可以有翻版嘅，譬如當 海關冚檔， 係啦，譬如當咧即係阿芭比有一個公仔啊，推出咗叫 ABC 公仔咁先算啦， 林慧芭比公仔，啲人就以為我夾芭比公仔啊， 其實唔係啦， 夾林慧芭比公仔。 系林慧公仔， 即刻夹完之后嬲晒撕烂佢啊！ 系类似咁嘅情况，仲要咧你夹完之后咧，仲要咧睇一睇个公仔，喂翻版嚟噶，撞鬼林慧嘅公仔都有翻版， 仲话芭比， 荒谬啊！离 谱啊！ 系啦，咁咧 可耻， 系啦，呢啲咧违法嘅嘢咧就唔鼓励唔鼓吹，同埋咧会俾人咧拉人兼封铺噶咁样， 所以唔得啦，唔可以做啲嘢。 咁你唔好以为咧， 知道 自己 真好啊！帮我宣传咗我名咁耐， 你唔好以为咧自己嗰个夹公仔机啊，即系叫做自己手法就得。你如果同场咧有一啲人咧系违规咧，佢真系成间铺咧会俾海关查封 啊，类全家咯。 跟住咧，你个类全家咧系你嗰个铺头咧，你斋俾个租金咧系你要蚀俾佢噶。 咪即系等于如果依家咁早起咗身啊，三个师兄啊， 林 子维啊，阿一啊，黄冠斌啊，呢啲咪会啦。嗱，如果喺节目度乱咁咧啊，讲错嘢， 发言系啊， 又爆粗又剩啊，咪类全家咯，成个二台冇晒。 系啊，咁唔 就系咁啦， 咁啊唔好啦，咁所以咧就嗱开呢个。夹公仔机咧都系无限商机嘅，不过咧入边咧都有一啲危机喺当中嘅，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嗱，头先讲咗一啲玩或者创业嘅嘢啦，其实咧我笼底就想讲啲食嘅嘢嘅，咁冬天咧想讲呢个最残忍嘅饭系咩饭？ 煲仔饭 系啦，因为攞个仔去煲啊嘛，几咁残忍啊！ 哎呀，冇错， 好惨啊！ 全世界最恐怖嘅食物啦， 最紧要系唔煲个女，所以芭比你系冇事噶，我同鹏仔咧就死咗九年啦， 我变咗腊肠啊，你变咗呢个润肠啊， 系啦，嗱， 食煲仔饭呢，润肠啊、腊肠呢呢啲，喂，普通料啦。依家呢时兴一啲呢又怀旧再怀旧一啲嘅煲仔饭、 啊。 我对上一次呢就去咗呢一间呢慈云山嘅煲仔饭店嗰度食呢，就超级怀旧。同埋呢，首先你有个心理准备，等好鬼耐。你食一个煲仔饭呢要食成个钟头。佢焗呢就要焗半个钟，即係制作时间半个钟。等入去呢等个半个钟。佢一间老店嚟嘅，亦都几破落几残旧下嘅。 咁係真係叫做咁多年嚟佢都係咁样嘅营运。 係啦，不过呢近呢两三年呢就红起。红起一再等得耐啲，真系麻烦啦。咁既然红起，我先攞出嚟讲。原先咧，佢唔红起咧，我都谂住唔讲嘅。 费事大家一齐争食啊！ 依家咧横店都系啦，即系横 店都争食啊！ 系啦，横店都争食啦，即系 多个唔多啦。 系少一个唔少。好啦，呢、這个传统嘅煲仔饭咧，首先咧劲多葱花啦，我好好啦。咁、另外咧就系佢有流浮山嘅金蚝摆咗喺入边啦。 哇！ 系啦， 金蚝啊， 系啦，你睇到啲照片咧就系、是、金蚝，咁咧佢首先咧佢处理得好好嘅，因为咧 芭比知唔知咩金蚝先？ 唔知， 系总之就 晒 干咗嘅蚝， 哦、 但系咧佢又唔系干得晒嘅，入边咧仲有少少嘅肉汁或者水分咧， 有啲 芝士 feel 嘅。 蛋糕嘅心太软， 系啦系啦， 又或者咧，你嗰流沙咩面包， 明白啦， 咁 上下， 佢咧用啲金蚝咧都几靓，所以呢个饭咧有啲贵嘅，100元一个嘅，咁佢就夹杂埋啲虾干啊， 哇，又有虾干，喂，佢呢啲全部都系元朗嗰啲特产， 系啊，跟住咧佢因为。煲仔饭咧个重点系焗啊嘛，同埋个饭焦味啦。咁饭焦味 佢 就 用明火去到烧嘅咩？ 佢烧，但系临尾焗嘅时候咧，佢就令到嗰、那个叫金蚝咧，即系做到个外脆内软啊。你咬入去咧就仲有少少汁，或者有啲油咧仲可以削到落嚟咯。咁嗰种咸香咧系唔系啲甜豉油可以媲美得到噶？即系平时咧，你食煲仔饭咧，咪劲落嗰啲甜豉油嘅、 嗯。 你食呢佢呢一间嘅煲仔饭，你唔使点落甜豉油嘅，因为佢本身嗰啲海味嘅咸香，头先讲过啦，嗰啲虾干啦，其实已经好够咯。 捞埋啲饭已经，哇， 流 晒 口水添啊，麻烦啊。咁咧， 即系攞个口水煎嚟。 系，如果你话喂呢一、這个唔系我杯茶呢啲咁样嘅，即系叫做海味嘢咁样，仲有乜嘢？有一个咧。麻辣牛肉饭，咁佢咧 麻辣牛肉啊， 佢系牛肉饼嚟嘅，咁咪又传统嗰啲窝蛋牛肉饭嗰啲啦，即系嘅煲仔饭啦， 即系免治牛咁样， 佢又落咗麻辣落去咧，又系咧唔使点落甜豉油，跟住咧 有冇打只窝蛋咁？ 有啊，跟住你捞匀佢咧，又系。几正下咯！ 呢啲麻甩佬最中意。 系啊，咁你话喂麻甩佬，去到食呢个煲仔饭等嘅时候，咁会唔会怼大啤啊？ 系啊，会唔会有啊？大豆芽菜。 系喂，反而咧大啤咧就唔建议。我自己咧都饮咗一个咧几又怀旧少少啊，叫做咧 咸柠七 咸柠话梅沟忌廉啊。 哦，华梅 系啊，即系佢真系有一粒咧，嗰、那个华 梅梅黏， 系啦系啦系啦系啊，咁样咁出嚟嘅感觉咧又几消滞嘅，因为佢酸味味咁样咧， 酸味味，酸酸味味， 呢个都几得意。好啦，你话喂，即系呢啲咁怀旧，我呢啲新派人嚟， 我估几多钱一煲咁样嘅煲仔啊？我估 系。 佢嘅份量可以两个人食嘛？定 系 一 个人？ 应该唔得噶， 一个人先好啊！你两个人可以食到两个味道啊嘛。 $55。 唔得，头先讲有金蚝嗰个接近$100嘅 咁 样。 咁、okay, 个窝蛋牛肉 嗰啲抵玩啲，街坊价六七十蚊嘅嗰啲。 咁啊比我想象中叫做慈云山啊嘛。 系啊系。 慈云山嘅价钱叫多少少，多$10咁咯，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计埋等候时间，同埋依家红咗嘛，红咗梗系加价噶啦。 咁、 喂，佢有一个咧再新派啲嘅，叫做邪恶芝士煲仔饭，呢、這个咧、 這個、我讲。系会服啊呢、這个 嗱，我讲多少少先。 我觉得呢个会服，即系当佢咧觉得自己红起啦，可以咧推出一啲新意嘅时候咧，揾啲中西咁样合璧法咧，芝士肯定焦咗啦，好容易会焦啦。你 有啲窿窿地嘅，咁但系咧佢个芝士咧都用咗两种芝士嘅，一种系水油芝士同埋车辣芝士，两样咧就加埋嘅，咁最做到个拉丝嘅效果咯。咁、呢个就 我唔会帮衬呢， 即系好似焗饭咁啊。 系啦， 系啦，有少少似嘅，我都觉得。 咗中式嘅煮法或者港式嘅煮法啊， 系啊，哇， 金蚝真系一绝， 我 想我 会食金蚝、啊。 金蚝咧，阿、嗯啊、Barbie 好似麻麻地，系咪金蚝？ 你食窝蛋牛、啊？ 我头先听到你个牛肉饭，我系流紧口水 嘅。佢仲有一个牛肉饭系火焰牛肉饭嚟嘅，又系濑啲嗰啲酒咧，即系中国嗰啲酒啊。 即系等佢上台嘅时候有少少 香啲啊， 有啲坚味。 我想请问，其实佢 total 有几多个款啊？ 佢总共好似有30几40个款噶。 咁多 系啊， 你有啲正路嗰啲传统嗰 啲款 咯。你头 先讲啲润肠嗰啲齐晒噶，腊鸭髀啊，有啊，系啊。 我宁愿要啲传统啲。 我都齐晒张噶。 如果有一个系腊鸭髀，再加呢个鳝咧， 系啊，鳝都有佢。 哇，咁啊正啊！ 鳝都有，嗰啲传统嗰啲北菇鸡啊，同埋嗰啲凤爪排骨嗰啲齐晒嘅。 哇，嗰啲40蚊得啦嘛？ 系啊，40零蚊，四廿。 系咧，咁啊， 48蚊，48蚊。 呢啲食过风味啦，真 系。咁啊，大家 哇，但等成粒钟喎。 系啊，咁啊，好嘅嘢，同埋佢间铺细，主要系。 哦，细铺容唔容易揾到噶？上慈云山 容易，系啊，慈云山都一条食嘢街，就系嗰一条街， 得一条街嘅啫。 系啊，咁啊， 喂，咁通常佢咁旺咧，佢做唔切咧，附近一定有人模仿噶。 冇、啊， 竟然 佢附近有人模仿，但系模仿唔到。 竟然 系啊，模仿唔到。隔篱都有啲煲仔饭铺嘅，但系你好明显噶，即系呢一种即系叫做朝拜嘅心态咧，你去到咁辛苦等。少少时间都 可唔可以呢头落 order 转个头先嚟食咁得？ 我又未试过喎，系啊，等我哋又一齐有时间上去晏昼时间都食下先吓。 咁我哋不如喺佢门口度开一档，系帮佢管理嘅，人流秩序 管理 嘅，收少少2蚊咁一个。 你算两个都充满优点，捆绑式三角，每天都给一些假希望霸占。他跟他因你挂牵，拖拖拉拉留在交叉点。受害人行骗，两个都爱，三个人冒险。 加 Edgar 嘅 Two at a Time 啊， 佢系边个话？ 江海嘉， 哇！我听个江夏许嘉， 我都听到 咩嚟噶？ 日本人咯，系山下智久啲 friend 系。 系啊，佢系 Edgar 啊。咁呢一首歌咧，可以咁样缩住个膊嚟讲呢个交通消息。跟住落嚟嘅交通消息咧，要留意啦。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近米埔第1、2线咧，系有交通意外严重挤塞吓，龙尾咧喺粉岭公路近住鸡岭回旋处嘅。另外啦， 粉锦公路往元朗方向近莲塘尾一段咧亦都挤塞嘅，龙尾咧就喺呢个北区医院。做咩？听到鸡岭好似好 我睇中啊，我唔系呆啊。 我以为你未听过呢个地方添。 唔系啊。 哦，好啦，咁大家注意呢个交通情况啦。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我哋欢迎黄太。 黄太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啊，三位， 欢迎你啊， 靓仔靓女，早晨。 系喂，多谢你喎、啊，听把声都知我哋靓。咁咧， 梗系啦，把声咁靓，梗系两靓仔靓女嚟嘅。 好啦，嗱，我哋咧要听下今日黄太呢个点唱，想点俾边个听先？ 点俾我女女咯，我女女12月9日嗰日啦，我正一打，先嘅打嚟，你话满早啊， 哦，想同佢补足翻个生日。 系啊，系啊，系啊。 12月9日系阿黄小姐嘅生日，黄小姐叫咩名啊？英文名有冇啊？ Jackie。 Jackie， 系阿黄小姐 ，Jackie 生日快乐！ 佢终于攞咗假啦， 系咪啊？ 翻工啊，系我 冇所谓。我哋香港电台咧有呢一个嘅节目重温，你可以上翻去我哋网页度听。 上网睇啦， 听啊吓，睇 有 难 度系啊，系啊，上网 听。咁阿女几大啊？ 20几岁咯， 哇， 还 听唔出喎？你好后生咪生佢。 吓、啊！我20几岁咯， 系啦，21、22岁，21、22岁生啊！阿黄小姐啊，系咪咧？ 24啊， 哎呀，都系细。嘿，我都就系入伍啦，有几期啫，真系啊，系，仲要心境年青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 咁啊，有冇咩嘅寄望阿女咧？又大一岁啦，希望佢嚟紧系点样呢？ 希望佢工作开开心心啦。系啊， 佢做边行啊？ 佢做唱片嘅。 哦， 啊系啊。 佢唱歌噶？ 唔系，喺里边内部做啫。 哦，咦，我系咪识得噶？分分钟。 Jackie Wong， 我唔知你识唔识到嘅，喺英皇做噶。 Jackie Wong。 哦。 啊！ 咦， 好啦， 几好喎， 好 容易揾到嘅啫喎。 咁啊， 哎呀，使唔使即刻转换翻个唱片公司嘅歌？你帮佢拣嗰个歌手冇喺嗰个唱片公司度出现过嘅话， 唔紧要啦。 咁咪啱咯，冇冲突啊嘛。 啱，好好好。咁啊，今日咧，阿黄太就拣咗一首系张学友嘅歌。 佢好中意张学友嘅， 我哋仲拣 side track 添啊！ 系啊，呢只我哋帮佢拣咗只咧，都好冧滋滋嘅张学友嘅歌，咁啊希望阿 Jackie 咧都会中意啦，补足佢嘅生日快乐啦，嚟紧啊工作顺利啊，妈妈都系咁话，希望佢工作顺利， 多谢晒 啊，当然亦都要身体健康啦，系咪？ 系啊，系最紧要啦， 系啊，同阿妈妈咧就多啲去饮茶啦，出街啊。 系啊系啊，好忙 嘅 佢。 系啊，做呢行好忙啊， 同我哋一样啊，都好忙啊。 好，有机会见到佢，我哋会再亲口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啊。 好， 多谢晒， 拜拜。好，多谢黄太， 拜拜。 不要花火，无需经历，从未遗憾过，冒险生活，从未失行路。得你得我，若无其事度过，难得的是你不讨厌我。从前学校相识你，然后有初恋，到现在我更喜欢你，未试过失恋。若果祝英台早知这样容易去相恋， 或者会很悔恨，信爱不划算，得你一个，不要花火，无需经历，从未遗憾过，冒险生活，从未适合我，得你得我，就平平静静过，其他机会我都肯错过。你寻寻觅便找到你，从没有苦恋，我自愿当我小丑鸭，没勇气单恋，为得不到的仙女散花，自爱自怨，未能及一碟油墨菜，能换取温暖。 哇，真系好特别嘅呢一首，比较少听咧，张学友嘅粤语歌曲啊，叫做《我得你》，都有啲圣诞气氛， 系啊，有啲叮叮叮喺后边。 好啦，我哋够钟啦，叮叮要走啦， 拜拜。